并且下达全面关闭朝韩之间的所有通讯联络渠道的指示。两韩关系近期转差，相信同北韩不满脱北者从南韩往北韩方向散布反朝传单，以及南韩对事件的处理方法有关。美国确诊新型肺炎的人数超过195万人，累计超过11万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市超过205000人确诊，至少22000人不治，封城满100日，正式开始实施第一阶段的解禁。市内所有被列作非必要的零售商店可以有限度恢复营业，而建筑工程和生产厂商亦都可以做足安全措施之后恢复运作。第一阶段重新营业的商店，顾客不准进入商店入面，只能够预约订购，以及在店前的行人路取货。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雷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08点，升328点，总成交金额28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8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4蚊，升4蚊；阿里巴巴214.2，升1.6；美团点评154.8，系冇起跌。友邦保險73.45，升1.2；中國移動55.7，升1.75；佳兆業美好34蚊，跌2.15；小米集團13.24，升3.8；港交所295.8，升3蚊；中國人壽16.76，升4.6。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5，英磅9.862，瑞士法郎8.093，澳元5.428。加元5.794，新西兰元5.082，欧元8.7515，每百元兑港元7.16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068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57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4美元，卖出169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在交易广场。反方向干诺道中西行去上环都是塞架，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龙尾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卢亚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而家排到去北角码头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就是受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影响噶。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童真工业大厦对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葵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信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大家留意了，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系啊， 唔系好灵活， 协调唔到噶。有啲动作我想教大家，我自己都做唔到，点教啫咁样？咁、 哦、 所以但系点样都好啦，可以留意住我哋啊，十一点半之后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啊，二台嘅面书里面亦都会同我哋即刻做个 Facebook Live。 系啊，冇错冇错。喂，咁咧我又想问下大家咧，你哋有冇咧测试过咧？唔同屋苑嗰啲保安咧，嗰、那個嚴密程度咁樣啊， 睇個石 Q 哥哥嗰個心情嘅啫嘛。 近排個疫情關係，睇下佢哋 check 你嘟唔嘟你咧，或者留唔留你名。 其實又唔係，我係講緊咧，一般咧， 怎出得入入？ 係啦，即係嗱，可能佢疫情關係咧，佢多咗一啲衞生嘅檢查啫。咁但係譬如佢如果原本咧都係得兩道閘嘅話咧，佢又唔會因為疫情咧加多道噶嘛。咁、所以咧嗱、我係因為最近咧我又去咗唔同嗰啲屋苑咧喺度探訪啲朋友。有的时候我又突然间发现、其实真的有啲唔同嗰啲叫做、保安嘅级别咧，佢嗰种骚扰啦，或者佢嗰种严密嘅程度咧，系都大开眼界噶。 你可以话佢严谨，但系唔可以话佢骚扰。 唔系，我觉得有少少作为最访客咧，骚扰佢对住户咧就好 嘅。我想知啦，我真系冇乜去过人哋屋企喺呢几个月里面。 哦，系啊，譬如咧，我早几日咧我就去咗将军澳一个屋苑咧，咁嗰个都好出名噶啦，即系佢系嗰啲叫做吓北京啊、华盛顿啊咁嘅意思咧。 我唔知啊， 唔系即系佢系呢个国家嘅地方嚟噶，北京啊、华盛顿啊或者东京啊咁样咧，咁呢啲系属于个国家嘅咩地方啊？总之嗰 首都 系咁咪讲。完啦，系啦，咁咧佢个屋苑咧好巴闭， 将军澳有个咁嘅屋苑 啊，系系系，而家好多噶嗰啲， 系 啊，全部都有东方之珠啊，有西方明都咁样咧。咁咧佢嗰个屋嗰个保安咧系咁样嘅，你去到上面咧，首先你譬如我喺停车场入去啦， 好， 咁咧你就就对住个对讲机咧，喺嗰啲即系下边冇人嘅，得个门嘅啫， 系， 咁但系你可以揿机咧，就对住对讲机，我唔该，我想上去搵七楼 A 咁样， 系， 佢就先开咗你停车场嗰度门，你入嚟啦咁样，咁然后咧。你就唔係直接入七樓嘅，佢淨係准你去到大堂嗰個位嘅啫。嗰度 lift 咧係即係佢話我幫你撳咧，就淨去到大堂。 係 其他就鎖住咗嘅咯。咁即係你諗 部 lift 係佢幫你撳埋添。係 啦， 你唔使自己按。 你諗住話喂，如果我可唔可以喺嗰度已經聯絡到我七樓 A 嘅 friend？ 我能唔能夠喺停車場直到咧？對唔住係唔得嘅。 好 啦，咁你去到大堂啦，你同佢講唔該，我揾七樓 A， 我揾阿桂花田啊咁樣。好啦，佢又梗系例牌就先同嗰度联络咗，呢、這个正路嘅。 系咪即系有一个咁样嘅阿豪先生，佢谂住上嚟揾你咧， 佢要 揾 你嘅， 系 啦。咁啊应完机之后咧，佢话系你可以上去啦。咁你谂住正路啦，就应该见 lift 就搭得啦，唔得噶。佢、又会同你讲对唔住啊，但系咧我哋呢度譬如有三部 lift 咧， 系 呢两部都系住客用嘅。要拍卡先入到嘅，咁、 okay, 得呢一步咧，系你可以房客咧就咁揿掣嘅咁样。咁咧佢话，我亦要帮你咧 call 嗰部 lift 咧上面落翻嚟嘅。 系， 咁于是乎咧，我去过嗰、那 个， 系啦，我去过嗰个朋友屋企几次咧。你知唔知？可能你就咁听就话，咁有三部 lift， 一部系俾你揿嘅都 OK 啦咁 样。 原来咧嗰部 lift 咧又得一部啦，系仲要系房客用啦。佢嘅疏落嘅程度咧，即系好似你十分钟一班车咁样咧。我试过等咗咧，另外嗰两部所谓住客 lift 咧，已经来来回回三转啦。我仲喺度干等紧咧，干到个地步，话其实可唔可以咧，俾我入去嗰啲地方，访客都住客，可唔可以俾我入埋去咧？ 唔系啊， 我已经等好耐咯，因为 入去，因为譬如你要去七楼嘅，冇人去七楼就冇得去七楼啦。 净系等嗰部，咁跟住我已经试过等好耐都唔得咧。有一次盲中入去嗰啲住客 lift 度咧，冇人揿俾你咧，真系由 lift 可咯。 系啊， 冇人帮你揿嘅，因为啲人又唔会睬你噶嘛。 因为譬如就算你可能落翻嚟，你都系有啲论尽，我怀疑啊。 系啊，好啦，咁跟住咧，我嗰次我就入又系等嗰、那个 房下 lift 咧，好耐都唔入。咁跟住咧，然后我直情同佢讲，我话其实你系咪可以帮我哋揿？ 即系佢系咪有嗰 张住客 lift 咧？ 一至四楼 应该有。 系啦，其实你可以帮我揿啊。嗱，你都知我要去七楼啦，咁你咪帮我嘟到七楼咯。 登记晒 咯，系啦，跟住佢先至好似醒觉啊，都得咁样。咁但系原来咧，就算佢要帮我揿咧，哇，复杂到咧，我见住佢咧，打开个 lift 咧 ，hold 住咗，然后咧，原来佢仲要攞锁匙咧，开咗个透明胶板咧，掹走咗嗰块板，因为佢就遮晒所有掣啊。 系。 掹完嗰个掣，然后佢自己嘟卡再揿。 其实隔篱俾访客嗰部 lift 咧就啱啱 到咗啦，咁啊，哇，复杂到一个地步系要咁样噶。 咁佢真系几严密喎。 严密啊！ 我去屋企人嗰度咧就纯粹登记完再登记咯。即系譬如佢有个大堂嘅，咁大堂嗰时咧你冇得嘟入去，因为佢嗰啲地下嗰啲保安人员咧，佢就会听到你嘟唔嘟到啦。冇咧你就喺地下登记，跟住咧就 call 上去嗰个住宅度啦。跟住咧佢就俾你上去上面，上去上面咧对唔住。因为佢仲有一个难嘅，因为佢系经过会所， 难咯，难咯，即系有个有个闸嘅咁样，跟住咧就要经过个会所先去到屋苑嘅。咁去到屋，我觉得好啦，咁啊 OK 啦，入咗去啦，因为已经通知咗话系边一座几多楼噶啦。跟住去到嗰个楼下嘅时候咧，嗰、那个保安人员咧都会问你系几多楼？因为你又系咧要嘟埋入去先得嘅。 呢个系平时如果你去嘅话，都系会有呢一个保安嘅即系。关卡你要逐个过噶嘛，冇分别噶，系咪？佢问你去搵边一层，要噶，即系如果有啲系去到大堂，跟住就去平台，就去唔同嘅楼，其实佢都会问你去搵。所以呢啲系平时都会噶， 我觉得。我唔系话疫情咯，纯粹我就有感而发咧，我就话，因为你探访唔同地方，譬如我哋探过桂花田屋企咧，咁嗱，相对你话系因为即系唔系嗰啲私人大厦嗰啲咧，佢都 系 有个 secure 嗰栋喺度咧，但系易好多噶。你搵边个啊？佢有阵时都唔问添噶。系啦，咁就相对轻松啲嘅。 但我见到我明白阿豪仔点解会觉得火啊，即系因为嗰件事觉得啊，系咪真系要咁多关卡咧？因为我就咁听，我唔系等 lift 嗰个，我就咁听，好合理啊。 我系住户都安心， 有系啦，住户又会住得安心。而家好多公司就算佢哋咧，即系话唔需要一定要 home office， 但佢哋而家都系两间嘅，有啲咧就翻一三五、二四六咧就 home office， 另外一班嘅同事咧就调转，目的咧就 系 防止呢一个咧交叉感染啊，即系起码你只会见到一半嘅同事。大吉利是出咗事嘅话咧，咁我哋仲有另外一半部分嘅同事，佢哋可以继续维持公司嘅运作啊，咁样嘅。所以我明白嘅嗱，你哋嗰啲访客嘅话咧，唔好令到我哋嗰啲 住客 有啲咩问题，净系用嗰部 lift， 我明晒嘅。但如果你喺度睇嗰阵时咧，啊又未到我， 同埋你觉得自己深受歧视咁样，系咪真系咁似贼啊？都讲到俾你听咧，人哋都应埋话系啊，有个姓曾嘅上去揾佢啦。 但系为咗安全啫，唯 有咁咯，唯有咁咯，我都知啊。 去个屋苑咧，佢都有嘟卡嘅，不过佢亦都有嗰啲按楼即系 按楼制嗰啲。 禁制你上几多楼就上几多楼都得， 啊、 即系可以两样咯。 同埋有啲屋苑咧，我琴日又系去另一个朋友屋企咧，哇！佢嗰个屋苑咧，直情好似一个长城咧，有个围栏咧，由头包到冚嘅。咁咧，你净系得三个地方入到去，一你就揸车，揸车咧，但系咧佢都有个访客耕挺诸如此类，你要同佢打招呼啦。咁、你就首先，你如果你唔系揸车，你就入唔到去啦。如果用步兵徒步嘅话咧，佢直情分开咗咧，一个栏咧就系、是、俾你用。嘟闸嘟入去嘅，咁咧佢有个 secure 直情就企喺度咧，你冇得咧谂住执执搏啦，前面嗰个嘟我唔后边嘟得唔得咧？唔得 嘅， 因为我试过几次跟个朋友咧，佢话你唔可以就咁噶，你要都要登记咁样。第三个门口就系俾你访客登记，一定要。所以咧，我望住我都有扮咧，话如果我系贼嘅话咧，点攻陷入去呢个城堡度咧？佢直情好似咧，即系有个烽火墙咁样咧，三道闸全部都好严密，你顶笼就搭的士运入去。但系你一落到大堂咧，佢都即刻问你探边个地方？ 系啊，所以 又嚟 喎，系啊，都几严谨嘅。其实嗰啲私人屋苑， 唔系，所以我觉得有个小调查啦，即系我哋啲听众咧，你有冇光临过咧唔同嘅屋苑嗰啲即系保安程度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有啲好松嘅，有啲严到咧你直情系嬲嘅。究竟即系你有冇经历过唔同嘅呢一啲保安大闸咧？真系 访客 嘅系啦， 可能住客佢哋都对住你今日去边度嚟啊？都要你抹低。 如果佢成日都唔记得你嘅名嘅话咧，咁可能会令你有啲困扰嘅。当然啦，安全第一，我哋都明白嘅，真系。 记得起吗？临别畅醉，百多杯干，不料零落眼泪。那晚不知何谓山醉，太虚他方，竟教原地更累。谁又会想念？失踪的火星探子回来自我。 渣，曾话没畏惧，那些颠簸失重说得多去，这晚先知无人类之旅，冥想都只想到我家边区。你谁赚了经验？ 佢系黄子轩啊，安全着陆啊吓。喂，而家我哋成日要记住啲日子咧。 系啊， 咁啊，有啲日 子，早已经讲咗一大扎日子要记住啊。 系啊，嗱，有啲日子咧，本来就明明你就即系惊会出事嘅、嗯、啊，佢又咁啱又系呢个日子咧。 嗰日唔会出事噶， 唔系出事、啊。 嗰日大好日子，啊、或者嗰日系父亲节，你够胆唔记得系咪？ 系、 啊， 即系、啊就是。 喂，6/21、6/21、6/21好似系朝头早七点开始啊。 系啊， 要记埋个时间添啊。 二一二一啊，本来二一就有第二啲意思嘅，而家。咧佢就嚟一个咧派钱嘅日子，6/21咧就可以申请10,000蚊。 冇错，全民派钱10,000蚊咧，将会喺啊6/21啊就开始接受申请。嗱，讲紧呢个6/21咧，嗱，网上登记咧呢一日就可以开始啦。跟住就话咧最快啊，市民应该可以喺2个星期之后咧就可以7/8 啊，系啦， 就可以咧收到钱，即系最快嗰批。 系， 但有啲咧你又要特别留意，如果你唔系网上登记嘅话咧，因为网上登记要睇翻你嗰个银行户口啦，各样嘢咁样嘅，有啲系要书面登记嘅。书面登记咧就会根据住翻你个出生嘅年份啊，登记开始嘅日子咧就有唔同嘅。 系冇错，咁所以咧嗱，你又可以上网登记啦，咁亦都头先你讲可以书面登记啦，咁仲咁啱咧21咧嗰日礼拜日嚟嘅。咁但係咧，哇！嗰日銀行咧，恭喜曬啲員工咧，佢會照開工， 我媽媽 可以交表。 佢暗我媽就問：6/21星期日嚟個父親節喎，啲銀行開咩咁樣？ 係啊， 開話俾你知開啊！ 佢冇諗過咯，佢冇諗過啊！乜銀行開係啊，係就係開。係 啊，咁啊嗱，佢都有呼籲咧，佢就話嗱，又唔使咧，全部都係21就馬上登記嘅。係，因為如果唔係咧，可能你都會癱瘓咗咧，佢嗰啲登記嘅頁面咁樣。佢話慢慢嚟啦，甚至乎你去銀行。都唔使即日就嗰日去嘅， 仲等啊？ 系啦， 有啲人等唔到噶咯。 系就系， 老实讲都已经去到21啦。 我 等咗咁耐啦。 喂，唔系啊，有啲真系等唔到。譬如我琴日去咗，我话按摩嗰个铺头度咧，我真系要同嗰个老板娘 say goodbye 啊，因为佢话系啊，佢做唔住啊。明明仲有申请到咧，即系佢哋唔同嘅补就业嗰啲咧，佢话我就算我得嗰3-4万蚊可以攞到，我都等唔到，我真系做唔住啦，我要即系结业啦咁样。有啲真系等唔到。 系啊，嗱，咁而家你10,000蚊，咁啊，最快7/8就可以攞到啦。咁而家咧，大家摩拳擦掌咧，因为嗰个冇乜悬念噶啦。总之你网上登记或者交书面递交都好啦。跟住佢10,000蚊使去边咧？你见到而家大家就摩拳擦掌咧，譬如飲食界嗰啲就话啦，喂，梗系 welcome， 快啲嚟，快啲嚟。又推出咧话阿田自爱嗰啲啊。消費儲分仲話可以跨界別使用，哇！喂，你嚟消費嘅話咧，儲印花啊，儲分俾你咧，可以喺第二啲地方度使咧。 即係我見到有好多唔同嘅銀行咧，佢哋咧亦都有唔同搶客嘅優惠啊！ 係啊， 喂， 1人10,000夾埋嗰度幾多錢啊？700,000市民有700億喎，係咪先？咁啊，所以好多銀行咧都話咧，有啲咩方法？你嚟我度開户口，你將嗰10,000蚊俾我啊！有啲咧就話咧，喂，10厘啊！有啲咧就係話，喂，有一啲嘅現金嘅 cash dollars 嗰啲。就100蚊新客户嘅话，俾100蚊你咁。有啲咧就有抽奖啊，就话有机会可以攞到额外嘅现金奖10,000蚊。不过个数量嘅人数就唔多嘅， 五份咯， 系啦， 系啊，仲有9,000份就20蚊现金奖， 系啦。即系其实唔单止呢间， 咁呢间梗唔同啦。 系啊，唔止你有呢间嘅银行咧，有呢个额外嘅现金奖嘅。我见到其他咧都系大约话最高可以有10,000蚊嘅现金回赠，又或者系10,000蚊嘅呢个电子登记者咧有大。抽奖 咯，我唔明啊，明明咧几年前啫嘛，讲紧咧就系话你做定期几多钱，话我有成100,000蚊摆喺度，哇，100,000蚊。你擺定期有冇一毫子啊？ 係咯， 我100,000咁得唔得？我有2蚊咯，即係好似以前講到咧， 啲息其實超勁低㗎嘛， 息又低啦，銀行咧就唔係好 show 你啦。但係而家點解突然間咧10,000蚊？ 10,000蚊都可以開個新客户，都可以吸引到你咁多嘢回贈。 佢咁稀罕嘅突然間， 一嚟佢都莫水啦，二嚟頭先真係講緊700,000市民，700億啊嘛， 即係其實就唔係薅你一個，係薅你好多個10,000蚊， 全家人。 但每個人自己本身單獨受惠嘅喎，20蚊現金券嗰啲咧，係你肯開就俾你嘅咯。 但我又唔明咧， 如果咧佢講到嗰嚿數咁大嚿，即係有機會，哇！你諗下，如果我納到七分一人，有幾多啊？即係要100亿喎，係咪？ 係係係。 但佢得嗰五個有10,000蚊，我又覺得，哇！你嗰個宣傳手法係咪太低手啊？如果你真係要多啲人、多啲錢嘅話，喂，我搏一搏嘅機會會大啲，即係好似我抽口罩咁啫嘛。 唔係唔係，但係咁佢對佢嚟講都係10,000蚊啫，可能佢會覺得點都要計翻條數啦。 唔係，但佢而家俾五個啫嘛，即係50,000蚊嚟做咁大個 promotion， 但係你而家搏緊，如果你有七分一嘅話，有100亿喎， 都話有9000个有20蚊咯。 咁幾多錢啊？嗰度 成20蚊噶，每人 9218咯， 9000个人每人多20蚊。其實我諗係計息嘅，即係等於話你 嗰個宣傳嚟講，嗰、那個根本就唔係咩錢，你派10万都冇。 我覺得咧，我哋應該要調轉嚟計咧。嗱，我數口唔精、 啊， 如果你10,000蚊，佢就俾咗20蚊你咧，可能平時係唔會有呢個息添。 O、okay、K， 即係你俾一定冇 20蚊息，你真 係啊。所以其實佢係用翻咧，你用普通開户口嘅概念就係、是。阿哥，而家你有10,000蚊入嚟咧，你有9000个人嘅机会咧，就系有20蚊嘅息俾你。 系啊， 直情有咧就5个人嘅机会咧，系俾个 double 嘅，即系翻一翻个利息，10,000蚊就送10,000蚊。 你开个户啫，咁简单啊！ 可能系用呢个方法咧，吸引你存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今日是反修例活动周年，去年今日有过100万港人游行，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有没有吸取教训的时候表示，过去一年香港的困难大家有目共睹，出现的严重局面，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吸取教训。强调香港承受不起乱局，香港人想安居乐业，在全球经济大衰退之下，香港更需要稳定环境，相信是港人的共同愿望。 过去一年香港经历了的困难大家都有目共睹，亦都由于是这些严峻的局面是引申了我们今天要处理的工作，所以每个人都要吸取教训。特区政府要吸取教训，各个立法会的议员我希望都能够吸取教训，就是香港是承受不起这些乱局，香港市民是希望有一个稳定安宁的环境，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尤其是面对因为疫情而引发的全球性的经济的大衰退，更加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来让我们的市民可以回复正常的生活。我覺得呢個係大家經歷咗12个月，應該一個共同嘅願望。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明不會削減警隊開支，亦都唔會解散警隊。喺黑人弗洛伊德懷疑被白人警員暴力執法致死之後，示威者要求削減警察部門開支嘅聲音不斷增加。特朗普白宮同執法人員代表開會嘅時候，承諾唔會削減經費。特朗普話。近日可能见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期望确保不会有坏分子。他认为警队中99%都是很好的人。特朗普说解散警队将令民众失去保护，处境非常悲惨。他承诺和执法人员站在一起，共同讨论将来如何更好地执法。部分民主党国会议员提案要求深入改革警队执法的程序和问责制。包括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在内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在国会大楼外单膝下跪默哀，又读出弗洛伊德和其他怀疑死于警方暴力人士的名字。波洛西说只结构性的改革才能够解决问题。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驳回检方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发出逮捕令的申请，身处首尔看守所等候的李在镕随即获释回家。检方指李在镕和公司的两名前高层涉嫌进行不正当的交易，操纵市场，违反上市公司外部审计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申请发出逮捕令，但法院表示检方提出逮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够充分，案件的基本事实已经查明，检方也似乎掌握大量的证据，认为应该透过法庭审理去判断疑犯是否负有责任。检方对决定表示失望， 将会进一步调查李在镕在多大的程度上介入操纵市场和会计造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07点，升232点，总成交金额41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32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1.8，升1.8；阿里巴巴213.6，升1.2；美团点评153元，跌1.8；友邦保险73.6，升1.35；中国移动55.7，升1.75；小米集团13.14，升2.8；中国平安82.35，升5.5；吉利汽车12.36，升4；中国人寿16.8，升5。美元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8.18，瑞士法郎0.958，加元1.339，人民币7.08。英镑兑美元1.271，欧元兑美元1.129，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0点，跌147点。港金现价报15,70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01美元，卖出1,6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欣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葵涌嘅昌荣路去返梨木树方向，近住童真工业大厦一段仍然系挤塞，龙尾去到葵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的。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依台六月新一分， 曾志豪同你寻开心。 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跑过马拉松噶喎， 一次咋？但系睇咗好多次医生啊。 佢好中意睇书嘅， 梗系啦，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嘛。 佢好有正义感噶，咩都唔怕。 不过怕老婆咧。 Hello， 系咪讲紧我啊？ 你就系你咯，曾志豪。 想了解我多啲，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到1:，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系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冇错，历史系由胜利者所写噶，但系历史就系人都讲得噃。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 畅谈社会文化的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近排做咩事频频外出去探朋友，系因为要系 寂寞奶奶 搞好关系，定系点样咧吓？唔知道你发生咩事，不过系啊，而家即系叫做咧，稍微叫做疫情叫做冇咁严重嘅时候咧，去见一下啲朋友面，探一下朋友都应该。不过喺呢一阵子都要做足防疫措施，系啦，唔可以掉以轻心。任何嘢掂完任何嘢之后，都记得清洁洗手。希望我呢个拍档，自从呢个疫情之后训练到佢，都注意健康、注意卫生，咁就好啦。佢系边个？系啊，佢好中意摸完其他嘢之后就用只手揦嘢食嘅曾志豪。 啊！我突然间发觉咧，咁如果佢嗰个屋苑咧个保安唔使我揿 lift， 其实咁咪即系等于等我唔使掂到嗰啲金属表面咯。吓、啊，我应该赞翻佢，令到我哋自安心、自卫生。今日一起身见到一个消息咧，我谂大家都有啲震惊啊！就系呢一个咧，被誉为古坛长毛啊 ，David Webb 咧，咁啊，原来就宣布咗咧话，佢自己患咗咧呢个前列腺癌咧，仲话扩散到去到骨嘅地步添啊！咁啊，佢亦都同大家讲咧，就话可能咧佢未来就会减少咧呢一个写作嘅工作。咁啊，关于写股评啊、调查嗰啲咧，可能就要交俾有心人咧嚟接管啦。咁佢嘅呢个新闻咧，其实都有几点值得大家留意嘅。嗱，首先第一咧，真系同个病有关嘅，因为根据佢自己所讲咧，佢话原来咧佢开头咧就以为自己只左手有啲痛，佢以为咧就系一般所谓嘅键盘手啊或者滑鼠手咧就系用得电脑多，所以咧你就有个手腕疼痛嘅迹象。咁点知咧做完检查之后先发现咧唔系啊，原来咧。嗰、那个手咧就唔系话咩神经压到痛，原来咧就系话佢嗰个即系扫描就发现咧佢有个瘤啦，咁然后咧就再嚟一嚟咧，原来就话系有一个转移性嘅前列腺癌啊咁样，咁即系话咧原来你以为系一啲小问题，一啲无关痛痒嘅身体警号咧，原来可能系暗藏一个咧大危机喺度噶，咁所以咧佢嘅呢一个嘅健康检查咧。可能都提醒各位朋友，你又唔系吓你嘅，即系你可能话唔系嘛？喂，咁我脚趾尾痛，唔通我都要惊自己可唔系会患 cancer 咧？咁又唔使过分担心。不过证明咗咧，身体嘅信号咧不能忽视咯，真系身体信号不能忽视。嗱，呢一个嘅启示咧，亦都系同佢嘅工作咧系好有关系噶。咁因为第二咧就系点解佢被誉为古坛长毛咧？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几年前咧。佢就做咗个咧，迷惘五十啊，跟住亦都有其他嘅迷惘17啊咁样，所以迷惘五十咧，其实就系佢专门就系揾一啲咧，佢觉得有问题嘅股票，佢会同你讲咧就话，喂，佢觉得呢几个股票咧有啲问题，譬如咧2017年嘅时候咧，呢个就系佢嗰所谓嘅代表作啦，迷惘五十，佢就揭发咗咧有50家嘅港股咧系互相持股，成为一个咧即系大家互相打龙溜嘅一个网络。咁啊，随后佢一公布完呢个迷惘五十之后咧，哇，嗰啲股价咧跌到8至9成，甚至乎咧有啲系俾证监咧就勒令停牌噶。咁即系代表咩咧？佢系真系揾到咧呢一啲有问题嘅股票出嚟。嗱，所以系好得意噶。佢讲翻咧就话，佢用咗2年时间嚟研究呢个迷惘，然后就话俾大家听，全部都系列出咧不能买嘅股票。咁得意嘅地方系咩咧？佢同一般咧，你见到嗰啲股评人咧系好唔同嘅。一般你见到，无论你当佢系股评人啦，你当佢系所谓嘅财经演员啦，咩都好咧，大部分都系咧，你系问佢，喂，边只买得过啊？佢哋就会同你讲话买边只，买边只，买边只。但系咧，好少人主动同你讲就系话，我嘅工作就话俾你听，唔好买边只。嗱，系咪争好远咧？呢个市场上面咧，同你讲建议你买 yes 嘅咧，系好多嘅。但系同你讲 no 嘅人咧， 就真係比較少啦。咁亦都符合我哋一般嘅原則咧，就係、是我哋有所謂嗰啲爭友啊，即係咧就專門同你 say no 啊，話俾你聽，喂咁樣唔做得唔好，唔做得嘅咧，喂忠言逆耳，原來係少有啲，亦都罕有啲，亦都係難度高好多嘅。唱好嘅人係好多。但系会揾啲功课话俾你听，唔得嘅人咧就真系凤毛麟角。所以咧，当佢一有呢一个病嘅时候咧，佢话佢要减低自己嘅工作咧，佢都呼吁就话：喂，有心人要承继佢啦。咁啊，大家都明点解嘅，系啦，因为喺呢个社会要同你 say no 嘅咧系难啲嘅咁样。最难得咧就系曾经俾佢咧即系点个名，就话佢公司有问题嘅，有一个嘅即系当事人咧，佢都有出嚟回应咧，佢就话。某程度上我好欣赏啊呢位古坛长毛嘅，佢唔系无的放矢，虽然有时讲嘢苛刻啲咁样，最尾个结论咧就个个都啱用噶啦，就系、是、健康为重啊，因为人生冇健康，多多钱都冇用，所以大家都要记住啦，你人生有冇认识一啲会成日同你讲 no 嘅朋友咧？一啲小嘅信号可能都系大嘅危机嚟噶，大家留意，亦都祝佢真系早日康复，身体健康。风头火势是一些小的信号，可能往往是代表一些很大的事情的。例如如果你发现你的衣柜开始闩不到，例如如果你发现啊，为什么这对鞋我明明有两对，我又买了第三对呢，哼，恶耗啊，证明你应该将你的衫试下送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或者你不要买那么多，我们交给你了，黄耀祖。 啊！多谢你提我啊，曾志豪，我都唔记得咗添。喂，桂花田曾志豪，我今日着住呢件 T 恤咧，系你哋两个送俾我生日噶。多谢多谢。 梗系唔记得嘅。 唔系我唔记得话俾你哋知啊。我今日着咗翻嚟就谂住话俾你哋知。喂，买咗生日礼物啦，唔使担心，我会问你哋两个收钱噶啦、 哦。就算低调、啊，今次呢件衫买得真系。 买得低调，名牌嚟噶。 我睇唔到噶。 减价先买。 我呢个角度就系见到。 合乎 budget 啊，唔需要担心。 我一啲都唔担心，系啊。 系咩？系咩？系咩？ 诶，嗰个啊。识唔识啊？ 睇到，太后吉祥咯， 系啦。 慢慢咧，呢、這个疫情即系都去到希望系尾声咧，因为都听到多啲唔同嘅好嘅消息啦。譬如咧，海洋公园啊就宣布啦，将会喺今个星期六啊13号咧就会恢复营运噶啦。而开翻场之后咧，仲会有一连串嘅专享优惠添，例如咧。成人嘅门票系7折嘅，咁啊变咗350蚊啦。但系咧，佢仲话咧会送有嘢送，即系咧你俾咗350蚊之后咧，就会送翻350蚊嘅消费现金券去回赠翻俾你，令到你可以喺咧里面嘅餐厅啊、礼品店啊就可以咧购物啊、饮食啊咁样。11岁以下咧就免费进场啊，65岁以上咧都系免费进场。而如果咧佢哋之前未会做嗰啲生日寿星仔优惠咁样嘅，1月26号到6月12号呢一班咧，如果系你生日嘅朋友，哎呀，之前个乐园咧就闩咗门啊嘛，系咪攞唔到呢个优惠？唔紧要，佢就话咧7月12号之前咧一样攞翻个身份证佢啦，佢会俾你免费入场嘅。而阿迪士尼咧亦都咁讲噶啦，相信咧短期之内咧就可以重开噶啦，亦都会有啲嘅特别措施咧就会帮得翻手咁样嘅。话晒都俾咗54亿，大家都有份啦。佢开得翻，其实讲真，点样都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因为嗰样嘢咧都代表住，疫情系咪即系慢慢真系受到控制，大家嘅生活啊，大家赚钱嘅方式啊，可以打回原形咁样咧。不过同时间咧，亦有好多人问咗好多有趣嘅问题咯。我唔明啊，咁大个海洋公园都可以开翻，泳池可以开翻，学校可以开翻，连话书展都可以开翻啊嘛。不过篮球场点解唔可以开翻嘅？又或者海洋公园都咁安全咯，系咪限聚令都豁免佢，都走咗咯，唔关佢事咯。但系平时小朋友玩紧嘅公园就会继续封闭咧。有记者朋友咧就特别问咗噶，啊点解啊？点解啊？点解咧？其他屋村嘅公园啦、公众公园同埋免费公园啊，仍然需要受到呢个限聚令去限制咧？可以俾个数字大家睇嘅。海洋公园咧，旧年入场人数咧就大约系570万人次，即系平均每一日有15000人入场嘅。书展咧，旧年咧系有近100万人次咧入场，平均每日咧系有14.2万人入场。我谂同喺我哋楼下屋企嗰个公园仔，你点都唔会一日有10000多人去，或者有10多万人去啦，系咪？咁点解咧？系咪双重标准咧？呢个一位 其中一位嘅立法會議員啊，郭家麒咧就咁樣問嘅咁樣。咁啊，記者朋友咧都有問到呢個商經局嘅新聞組嘅，點解你哋會有咁樣嘅睇法㗎？佢哋就咁答嘅，就話：我哋留翻俾食衞局去回答啦。而食衞局咧又點回應咧？就係冇回應嘅。好。好彩我冇小朋友啫，其实啲爸爸妈妈咧， 我有啊嘛， 都就嚟发癫噶啦，真系，咪发咗七次噶咯，可能已经连楼下个公园啊都冇得去嘅话，啊咁究竟系唔系双重标准咧？呢、這个限聚令仲有冇科学根据嘅话咧？不如大家就静观其变啦吓。 我谂到原因啦， 咩啊？ 佢就系要谷啲客去海洋公园，所以唔俾你去楼下嘅公园。等你冇得去楼下嘅公园，就净系可以走去海洋公园，咁咪可以吸引多啲客咯。 系啊，大家都系公园啫嘛，咁你咪去海洋嗰个咯。 冇错， 系啊，陆地嗰啲唔可以啦。 好用心良苦啊，咁样。风头火势，我一定要关心下呢位拍档咁啊，因为见到啊雷暴警告啊有咗喺度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230啊12:30，你有冇大遮啊？今日我有大遮、啊，有啲咩事嘅话咧，我可以遮你翻屋企啊，桂花田。 遮我系有带嘅，不过冇带士的，带咗一把缩骨嘅，所以多谢你啊！系雷暴真系唔系净系关心我嘅，关心其他人嘅。好、大家都要小心嘅天气吓。咁啊喺呢个嘅风雨交加之下咧，终于等到第二批学生翻学啦。琴日咧喺个小四至到中二嘅同学仔复课，等咗五个月，心情啊既兴奋又紧张啦。下个礼拜。6月15日就到 K3 同埋咧小学至到小学三年班嘅同学仔咧就翻学啦。各位家长、同学仔，你哋又准备好未啊？继上次喺5月尾嘅时候咧，我都要问一下嗰啲高中同学嘅咧，准备好未啊？今次轮到你哋啦。经过咧几个月咧以嚟咧自家嘅清洁啊、防疫啊嘅训练之下咧，相信咧细个嘅同学仔咧都应该咧识得唔好周围掂嘢啊，就算咧即系污糟咗都记得第一时间咧用酒精搓手液或者去洗手间洗手。不过个口罩咧系咪可以适应下每日都戴到6个钟？各位家长系时候要教翻你啲细蚊仔啦。K3 同学仔咧未必可以乖乖咁同你戴口罩戴半日，因为有啲翻半日，有啲翻全日噶嘛。咁啊，系咪应该都系冇全日翻？我谂佢哋系啦。咁就算我讲嘅3个钟头，佢之前必有咁样日日戴3个钟嘅咧？咁仲有几方面咧嘢都要咧尽早同小朋友调教啊，唔系咧就翻学咧就要变成扭计猪咁啊惨啊！咁啊，知唔知点解佢哋会成日都咁？扭计咧，咁原来咧美国咧间大学啦，一个叫做行为睡眠临床心理学家博士就话啦，小朋友咧出现一啲焦虑啦、不安啦、担忧啦，系因为佢哋系唔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就会出现呢啲情况。我如果佢咁讲之后咧，我又记得我仔细个时候咧喺幼稚园啊，已经成日问住。我哋出街去边啊？搭咩车啊？去嗰度做咩啊？系啊，好多好多问题嘅、啊。你记得记得，唔好觉得小朋友烦你，你讲咗俾佢听咧，反而咧即系俾佢知嘅，反而咧系唔会增加喺路途中咧佢出现嘅扭计情况噶。咁啊，唔好以为咧佢哋咧细个乜都唔知啊，冇情绪困扰啊。如果冇啊，小朋友如果即系冇呢个情绪困扰啊，小朋友就唔会识笑，会识喊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今日就嚟啦，翻学啦，各位家长真系要预早同佢哋讲定，甚至乎彩排定翻学究竟有咩程序。因为咧，过往佢之前翻学咧，一翻到学校见到老师就鞠躬，老师早，同学好咁样噶嘛。一翻到学校咧，大家就手拖手坐定定上堂等食茶点啊，跟住齐哇哇咁样上堂。但系而家因为疫情咧，佢哋冇得好似以前咁咧，而佢哋又唔知嘅时候，就可能会扭计多咗噶啦。另外唔够瞓都会影响佢哋嘅，嗱大人都会啦，系咪先？更何况小朋友咧？所以咧，要快快同啲小朋友调教翻早睡早起嘅习惯，喺各方面咧都预备好，咁啊先至好啦。如果唔系，会影响埋个学习，呢个就系恶性循环啦。记住啦，希望各位小朋友下个礼拜翻学一齐顺利啦。 为何话我没用？未曾让我辩论，用恨字狠狠批判我未下标准，写我的手册中，为何是你的梦？这根本说不通。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细眼仔、肥妹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眼茄。今日我哋上英文堂。 好好好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因为我听到咧，我哋嘅宣传声底咧就话咧，阿曾志豪啊、桂花田啊，佢哋平时咧都有唔同嘅口头禅嘅。 系啊系啊。 咁如果我哋要将嗰啲口头禅咧，佢哋会讲开嘅口头禅，变咗做英文，咁究竟系点样讲咧？ 系、哦、啊。是有啲英文咁样讲噶， 譬如有阵时咧，我都会听到桂花田姨姨咧，死都唔叫佢姐姐。桂花田姨姨咧会讲：哎呀，真系阴公猪咯， 阴公猪， 你成日都会咁讲。咁究竟阴公猪啊？咁你有冇得用英文去讲咧？ 哎呀，哇，好似会变咗衰嘢噶喎。 咩啊？ 哎呀 ，you such a poor 咩啊？ 系咯。我谂住讲人啫嘛，街咯， 哦， 系咪咁样噶？ 啊，又唔系喎，但系咧，我又唔可以话你错晒， 即系中咗个 poor 啊！因为冇错 ，poor p o o r 呢个字咧，系同阴公猪，即系如果我哋大概要翻译咧，系有关嘅。 我哋阴公猪就好似小朋友咧，佢如果要变小朋友，可能用碟子咧。 细眼仔，你变咗瘦 uncle 啊？ 冇啊，系咩？我变咗声啊？ 佢冇 啊，系啊， 细阿瘦 uncle 冇翻工好耐啦。 你系 佢自己， 你系。你是一个铺一铺啊， 是铺一铺啊，因为都是叠住阴公， 叠住所以就开心了啦。 又不是，又不是，又不是。 We need a pool 啊， 哎呀，铺啊， 系啦，系啦，但系咧，其实 都铺啊，你做逼。 诶，嗱嗱，又唔系劈嘅，我哋唔使 poor pig 咁样。其实如果我哋简单嚟讲咧，你可以话 oh poor thing，t h i n g， 其实咧就有阴公猪呢个意思咁样啦。 但系有冇嗰个嗲嘅味道噶？ 其实有 都有噶， 因为咧呢个，譬如呢一句说话咧，可能咧你可以俾一啲例子嘅。有阵时可能系譬如小朋友跌倒咁样啦，咁可能爸爸妈妈又好啦，其他嗰啲大人都话：哎呀阴公咯，哎呀有冇事啊？即系嗰种嘅感觉，你就可以讲 ，Oh poor thing， are you okay 咁、 oh, 样啦，所以咧都有嗰种咧诶娇嗲啲啊， 娇嗲嘅 系啦嘅感觉。 再唔系再唔系咪加埋一句咯 ，Oh baby poor thing 咁样咯，会唔会再嗲啲啊？ 咁叫人哋 baby 嘅， 哦好啦好啦， 咁系真系一个 baby 啊嘛。 好啦好啦， 咁啊阴公猪就桂花田姐姐会讲噶啦，我听到呢几日播紧嘅宣传声，但系咧阿曾志豪叔叔咧，佢成日都会讲：哎呀 sorry sorry， 哎呀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咪已经系英文啦。 但系如果我哋有阵时咧要讲对唔住啊呢个意思咧，除咗 sorry 呢个字之外咧，仲有好多个字都有唔同嘅用法。 So sorry， very sorry， deeply sorry， absolutely sorry。 其实你哋讲嘅全部都啱，比较少用 absolutely sorry 嘅，但系 very sorry 呢啲都可以即系表达到对唔住嘅意思嘅。嗱，我哋简单嚟简单嚟讲先。如果有阵时，譬如咧，我见到有阵时有啲人会用错咗嘅，可能咧你唔小心只不过系撞到人或者叫人哋唔该谢谢咁样咧。 sorry， 我哋中文就会讲唔该谢谢。 哦，我哋会讲 excuse me。 系啦，嗱呢个就啱 excuse me。但好多人好多时候咧，以为要讲唔该谢谢咧，就会讲咗 sorry。 其实咧就唔小心系用错咗 excuse me， 好似肥妹仔咁样讲咧就啱啦。 可能佢仲会讲错第二个英文添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因为我哋叫唔该谢谢啊嘛，咪 thank you 咯，唔该啦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我咧打咗个黑痴，我都会讲咧 excuse me， 系啦，就唔使讲 sorry 嘅。但系如果咧你想真系道歉咧，得认真啲、严肃啲，可能咧净系 sorry 呢个字，或者你哋头先讲 very sorry 嗰啲咧，就唔够噶咯，仲有其他字可以用噶。 My bad。My bad， 诶，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啊。 我哋打波啲咧，我同啲 NBA 球星打波，成日都咁样嘅。我一接唔到个波就 my bad，my bad， 系啊， 佢踢到个心口肿啦。 系啊 ，my bad，my bad 咁样咧，就系会系讲咧，即系少啲嘅，可能唔小心碰到个膊头啊呢类型啦。如果你严肃啲咁样嘅话 ，your bad，your bad， 记住系 bad 唔系 bet 啊，咪你变咗赌钱咁样啊。我哋可以用 apologize 啦 ，apology 啦，或者 I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my action 呢啲字都有道歉。 零年全球经济收缩5.2%，系二战以嚟最严重嘅经济衰退。 世银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话，由于疫情冲击，药防控措施带经济停摆，预计人均收入会降低3.6%，而人均产量下跌的经济体数目计算，今年将会是1870年以来最多的一年。依赖贸易、旅游、大宗商品出口和外部融资经济体受冲击最大。报告预计，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将会分别收缩6.1%至9.1%，中国经济增长1%。报告又估计，新型肺炎疫情至少令到7000万自己人陷入极度贫困。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来雷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68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49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3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3.4，升3.4，阿里巴巴213.6，升2，美团点评152.1，跌2.7，友邦保险73.75，升1.5，中国移动56蚊，升2.05，小米集团13.22，升3.6，中国平安82.45，升6.5，中国人寿16.8，升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861，瑞士法郎8.09，澳元5.428，加元5.79，新西兰元5.081，欧元8.7493。五百元兑港元7.1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18。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0点，跌147点。港金现价报157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47美元，卖出169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比较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元朗嘅安乐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基达中心一段就挤塞，龙尾喺营点对出。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甜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是甜淡情怀主持周美欣。夏天到了，咁我揀嚟最有夏天气息嘅歌咧，就系 Olivia Newton-John 同埋 John Travolta 为电影《Grease》里边所唱嘅《Summer Night》。净系听呢首歌嘅歌名，就知道佢几咁热辣辣啦。 逢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周美欣主持嘅《甜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 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糖水滚糖圆，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星期二独家推介 天怡美然康康， 幸福人妻 love in Hong Kong。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真系噔噔噔噔噔。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翻到嚟十一点嘅风速快运啦，咦，有个雷公出嚟啦，又吓， 系啊，雷暴警告咧就有效时间去到咧就系12:30，而家嘅气温咧就29度，相对咧就系湿度84%。 系啊，听紧节目《风速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我哋平时睇嗰啲电视剧啊、电影咧，耐唔止嗰啲咧都会有一个咧，哎呀，突然之间个靓女，唔小心撞到人哋个膊头啊，嗰之类咧，系啦系啦，跟住咧就分散咗个人嘅注意力，就会有嗰啲特工啊嗰啲咧。007啊，嗰对嗰啲 friend 咧，就会将一个简单嘅追踪器，可能咧就黐咗喺件西装褛度啊，黐咗个鞋底度啊，目的咧就系想知道咧究竟佢去咗边度， 即系讲紧嗰个靓女， 系啦，或者嗰个 跟踪佢咯， 要跟踪佢啦，系咪？ 但系又或者偷啲嘢咯，一撞咧可能已经摄走咗个钱包啊， 都有呢啲嘅桥段。 又或者撞一撞之后咧，大家已经交换咗一啲嘢啦，咁 系啊，温柔啊，交换咗一啲咁样，系咪？但你有冇谂过呢一个追踪器，并唔系要去追踪一个人，系会摆咗一个。胶樽度 哦，系啊，真系变咗追樽啊， 追樽器好难读啊， 系啊，啊 但我睇到呢一单新闻嘅时候咧，我觉得哇，你以为你做咩要即系留意住嗰个胶樽去何从去咗边？但当你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我真系发觉。原来可能好多人，你哋一直用咗好多年计嘅时间，以为为环保出咗一分力，但其实你哋做嘅嘢全部都系白冇啊，冇用噶。 同埋佢系证明咗咧，你以为做环保咧，你谂住一啲所谓哎好文静、好斯文嗰啲工作咧，你都要十八般武艺咧，同做一个私家侦探冇分别。 系 哦，如果唔系你系做唔到呢行 啊， 真系。 今次我好想大大力赞呢一班嘅记者朋友，因为咧就系佢哋咧就系由旧年年中开始。已经做了一个的追踪啊，就是 追踪个胶樽， 追踪啊， 追踪系啊个胶樽， 啱 啦， 就因为咧佢就喺14 追踪个胶樽， 系啦， 我可能一阵间讲讲仲长啲添啊吓，佢哋咧就分别摆咗呢个 GPS 嘅追踪器啦，喺14个屋苑嘅回收箱里面度，嗱点样放喺个回收箱度咧？就佢攞咗个柠檬茶嘅胶樽，入边咧就摆咗一个追踪器响度， 系 就想睇下究竟你就话啊回收咗嗰啲胶。胶樽啦，最后尾个胶樽系会唔会直接去咗堆填区啊？定系会去咗边一度嘅咧？ 系 好，如果我而家咁样讲，好，豪仔正都睇咗个新闻啦， 睇咗 阿健啊，你估下呢14个屋苑，究竟嗰啲胶樽有几多个 percent 系直接去咗堆填区啊？ 啊！仲要讲几多个 percent 啊？如果咁讲， 你可以讲几多间几多个屋苑都得嘅。 唔系你可以谂多同少咧，就系你觉得大部分系诚实，定大部分系呃鬼你 嘅。我就系如果报道报得出嘅，都应该系大部分都系呃我咯。 咁、哦、去到几大部分啊？ 啊！我唔想咁，我以为真系要有回收胶樽嘅习惯。 其实我都有回收胶樽啊，但你睇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喂，系咪真系有啲人要做啲嘢啊？点解咁样欺骗紧？ 一半啊？ 冇少过一半咩先？ 即系冇咧，佢回收到咯。 我觉得咧，你就可以大胆啲嘅。 仲要大胆啲？ 系啊， 即系得三成啊？ 再大胆啲 咯！再大胆啲！ 14个屋苑里面咧，就系做咗呢个嘅测试，有其中9个。嗰、那個膠樽咧，係直接地送咗去堆填區，又或者嗰啲廢物嘅轉運站一帶，大約係佔64%嘅。 即係三分之二咁滯啊，都直接係去咗呢一個嘅堆填區啊！你以為你為環保出咗一分力啊？啲人會攞嗰啲膠去賣啊！ 咁即係等於我自己掉落垃圾桶度一樣咯。 哦，係噶，冇錯噶，仲麻煩咗添啊！因為咧，我呢輪我真係好有體會啊！我工人姐姐冇做之後咧，咁嗰啲即係回收嗰啲工作咧，就我同我老婆互相分擔啦。咁咧每次都儲埋一大袋咧，又罐啊，又樽啊，又紙咧，咁我就喺下邊個回收箱度塞咧。其实我每次抌呢个垃圾咧，最少都要五分钟噶。 同埋，其实你喺屋企咧，讲真，大家屋企又唔系即系几万尺咁大咁样啦，系咪、 啊？ 你真系要用咗额外嘅地方去储住呢啲胶樽噶嘛？系 咁、啊、但系咧，当你诶抌嘅时候咧，嗱，即系相对咧，比起你平时就咁一袋垃圾抌落垃圾桶咧。你由一秒就变五分钟，仲要系咧你逐件拎上去嘅，咁、 嗯、 啊少不免就少少污糟邋遢就在所难免噶啦。咁、 啊啊啊、 但系你每次做嘅时候咧，你起码都觉得诶、好啊冇啊为环保出分力啦、啊，回收啊，救救地球啊咁样系啦。 咁佢因为写到明佢可以回收啊嘛，咁咪去回收咯。 但你真系要 点会得六啊几个 percent？ 唔系点会有六十几个 percent 去堆填区咁 好 噶？ 嗱，而当中咧呢九个咧被直接送咗呢个堆填区或者系呢个废物转运站嘅屋苑咧，当中有五个。更加在2018至19年度得到环保署家居废物源头分类奖励计划的得奖者来的。 恭喜 晒。其中一个呢 是冇 check 的咩吓乱按发的。 嗰 啲钱或者啲奖状乱按发俾人噶。 因为呢佢真係有个追踪器啊，你会直接见到呢记者呢就见到嗰个胶樽佢成个路程系点去。其中一个屋苑呢，因为佢个屋苑有私人屋苑又有啦，屋村都有，唔同类型都有。香港九龙新界呢都已经系真係包晒㗎啦咁样。 佢做咗14区其实都好犀利啊，全港有18区系咪先。 係啦，真系做咗14个嘅追踪器啦咁样。跟住呢佢就话啦，其中一间呢就连续两年得到钻石级最高评级嘅一个将军澳啊，呢度系咪咧？系啦嘅屋苑啦，咁样佢就话咧，就见到咧嗰个追踪器点样去咧？因为你即系睇住佢点行 噶。系啊系啊。 离开咗嗰个屋苑之后咧，就经观塘绕道去到红磡海底隧道，之后咧就去咗港岛推港岛东嘅呢个废物转运站，最后咧就去咗呢个稔湾堆填区。呢、這个咧就系嗰个胶樽啊，佢离开咗屋苑之后嘅路线图啦。因为所以咧，你就会见到真系冇得抵赖噶，因为真系逐个逐个位置。逐个逐个点，记者咧就可以抄翻低出嚟啊！ 哇，咁跟住仲要督爆埋佢，连续两次攞咗呢个钻石级呢、這个咩环保喎、 啊？但系唔止佢噶、因为其实咧都有唔同嘅屋苑啦，喺攞喺呢个嘅比赛呢个奖励计划里面度啦，攞个金奖啊，各样嘢啊，优异奖啊，最终咧记者得到嘅结论都系话，咦唔系，佢哋都系直接去咗唔同嘅堆填区咯。 系， 听到呢度嘅时候咧，亦都即已经觉得诶好惨噶啦，再问埋佢哋再问。埋一啲咧做清洁嘅工友啊，佢哋咧就喺度讲啦，话吓咩啊，收集嗰啲胶嗰啲车咧，半年都冇嚟过我哋屋苑咯。系啊，我知道啊，即系佢哋有咁讲噶，佢就话我知道噶，啊而家咧即系有人咧依然就会攞嗰啲胶咧分开咗摆，就谂住为环保出一分力咁样。 嗰啲咩蓝黄铝罐啡胶樽嗰啲咁 样，但阿姐姐就咁答你啦，佢就话唔系啊，其实都系摆满咗之后咧，照样当垃圾一样咁抌噶咋。佢哋有解说到嘅，佢就话咧原来咧胶樽个价钱咧已经变得非常之平啊，平到咧即系如果你就咁去谂，听到个数字你又会觉得。啊！如果你就計錢嘅話， 你都正常， 唔怪得知啲人就攞嚟抌啦。因為佢就係話咧，個價錢咧已經變成咗三毫子啊、五毫子一公斤啊。 嗯， 即係你諗下， 明啊明啊， 好多但好少錢咁樣。 但佢要攞咗呢啲嘢咧，跟住即係唔係好值錢咧，仲要降低個價咧，佢跟住就先再拎去再循 環。即係佢冇人有經濟價值，又冇人收。咁、你除非你真係當慈善事業咧，但係咁人哋嗰啲係一個 生 意嚟㗎嘛。 唔係人哋都要食㗎，即係講冇人賺大錢 啲即系清洁工友咧，仲话咧，其实好多回收商咧已经咧唔再收呢个就系塑胶噶啦，因为话塑胶咧太压定啊，要用好多位新界嘅回收场亦都唔够地方去囤积住啦，咁样， 同埋 咧，所以根本就直情唔收添。 同埋又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佢话咧攞啲樽翻嚟嘅时候咧，佢话有啲人咧佢系。饮完啲嘢就咁拎去回收箱啊，因为咧佢话 即系冇倒干净， 系啊，冇清洁干净啊，咁跟住就摆落里面，令到佢 系 再多重功夫咧。 系 咁，所以就令到他 听完啦咁样，咁、大家觉得系咪我哋香港嗰啲唔知咩色嘅胶樽啊，嗰啲我哋唔使再做嘅咧？因为其实就算你摆咗喺个回收箱度，其实都唔系攞去回收嘅。 我想问有关方面真系原来咁多年嚟，佢哋都冇人 check 啊，好似个清洁姐姐咁，佢最诚实啦。半年边有胶嚟车个胶樽啊？咁样，佢就直接拎去堆填区咁。 嗱，你话对佢嚟讲咧，因为佢都讲咗啦，佢话每个屋苑咧都有物业管理公司啦。咁佢话咧，物业管理公司最着重嘅咧，好明显就唔系呢啲回收嘅工作。 最着重就系干净咯，企理卫生啫嘛。 咁因 为垃圾系点？ 又好正路嘅，因为啲住户咧睇唔到噶嘛。 系， 佢净系知道我抌咗垃圾，你有冇足够垃圾桶？ 以为就做咗我嗰个职责噶啦嘛。 咁所以你话俾即系对物业管理公司嚟讲咧，佢有几用心咧，就要管理抌完之后嘅樽去咗边咧，肯定喺佢个日程表排到最后噶啦，咁啊呢个就全部一级一级咧，你都解释得到嘅。咁我唯一咧，我就觉得有啲咩嘅，即系各位市民有啲咩感想咧？譬如我咪话，而家日日都要去嗰个回收箱度，我抌垃圾嘅时候咧，分类嘅时候咧，其实讲真，每一次咧，当我塞我啲我自己屋企嗰啲垃圾出去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哇，其实会唔会真系太多咧？譬如一袋里边有五六个胶樽，我自己拎出嚟，咁有几次我塞嘅时候咧？本身嗰個回收箱都爆咗，其實嗰下咧都係觸目驚心噶，即係咧當你每日都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有問自己就係 點解你 會 有咁多膠樽？ 其實我會唔會都有太多咧？仲要係你預咗咧，就係人哋會幫你接收，我就不停塞落去啦，但塞到佢都爆喎。嗰刻我都諗緊咧，就係如果今次唔係借呢個回收箱爆，咁成個香港嗰個回收箱都爆啦。点算呢咁样嗱，我觉得其实而家咧，我反而中意佢呢个系列报道咧，够真实咧，话俾大家听咧，喂，嗱，老老实实唔好再呃自己咯，唔好再话咧，喂，我买个胶樽有乜问题啫？有回收嘅话，如果而家你每买一个胶樽，你都开始意识到咧，就系、是、其实佢唔会消失嘅，冇人回收嘅， 系 嗱，咁其实仲应唔应该买咧？ 系噶， 仲应唔应该买咧？ 我喺呢方面我系做得几好噶啦，唔系话自己特别环保，系因为咧我自己譬如樽装嗰啲咧，一支支嗰啲咩柠檬茶又好啊，绿茶又好啊，其实原则上我系完全唔饮嘅，所以我屋企根本就唔会有嗰啲嘅， 即系咁多胶樽嗬。 系啦，而另外你可能话屋企仲会有胶樽出现嘅地方，可能系咩啊？譬如你买柔顺剂， 系 佢真系胶樽噶嘛， 咁冇计 嗰啲。但其实佢有补充装噶嘛，你只需要一个之后，你之后咪攞补充装填翻佢咯。所以其实我屋企咧会出现嘅胶樽根本就唔多。 但佢啲补充装咧都系胶嚟。 咁又系，你可以咁讲。 系啊，其实又 但相对地嗰个 size 其实已经用少咗噶啦， 因为个空间亚位都系一件事嚟噶嘛。 冇啊，所以嗱，我之前都讲过咧，而家你去便利店咧，你如果想揾一个唔系胶樽嘅饮品咧，难度真系好高噶，仲要系咧嗱， 纸包饮品咯。 纸包饮品我都冇饮嘅，因为 都唔多啊。我有试过想拣咧，譬如我琴日又系成日都想试下，我话啊，我想去便利店度买嘢饮。 系 如果我唔买胶樽嘅，我有咩选择咧？咁样好少， 系啊， 得好少啦。一系就得翻啲，一系就得翻嗰啲罐装咧。佢有啲咩咧？可能就 系 咖啡啊、奶茶。其实罐装算好噶啦嘛，我谂住买铝罐啫嘛。 汽水同埋果汁都有嘅。 系啦，但系如果你系想话我买柠檬茶嘅话咧，我琴日真系试过啊。唔多啊！我仲要我楼下嗰间咧，佢冇纸包，佢好少喎，佢得翻罐装、樽装，而樽装咧系占咗九成九嘅，系占咗九成九。我谂真系因为佢平啊，佢相对咧而家真系好热门地咧。我琴日一路望话，依系得啤酒，依系得咖啡、奶茶。但如果我唔饮呢几样咧，我谂住你见到有好多啲，哇！有荔枝茶，有柠檬茶，全部都樽装。咁我想买一罐系罐嘅咧。是冇嘅，我呢、這个 比较少选择， 少选择啊！呢、這个我觉得咧，亦都系趋势啊，变咗咧，我怀疑系因为佢个又平，即系可能胶咧又方便又平咧，佢哋系咁都系生产呢个樽装，因为相对咧，你饮纸包咧，点解而家啲人我怀疑少啲咧？佢冇得储存啊嘛， 系啊，一定要一次过饮晒， 我饮两啖，你一嘢三七五咧，唔系攰得晒噶嘛，所以我怀疑咧。而家点解大家越嚟越宁愿就帮衬樽装就多啲， 嗱 罐装都少咗好多。 又或者我哋可以听下我哋听众们啊，有啲乜嘢嘅提议俾我哋，即系如果大家即系避唔到噶啦，点都会有啲胶噶啦。佢就话咧，原来有啲系家居回收噶，系啊 ，Bonnie 同我哋分享咧，佢就系话咧，哇嗰、那个团队咧系致力想改善翻咧香港咧就系回收嗰个问题，减少垃圾，佢哋会做呢个上门回收嘅。咁佢就话呢一个咧值得推介啦。另外咧 ，Yuk 咧就话咧，其实咧佢一早就知道好多回收系假噶啦，所以佢哋就做咗另外一样嘢，真系要赞佢哋。佢话咧，佢哋就会收集好之后咧，就老远咁样咧送去一啲专系收胶嘅回收站，即系直接啊。唔好信你個屋苑啊，大廈嗰個回收箱啦，自己攞到去收膠嘅回收站嗰度，咁就即係知道，咦，一定係俾到個啱嘅地方咯。 但我都有啲懷疑，因為點解咧？如果佢呢啲屋苑之所以唔去回收咧，係因為而家回收膠已經冇乜經濟利潤嘅話咧，咁其他嗰啲專門做回收膠樽嗰啲。 佢又好难继续做落去。 佢又点样继续做咧？啲樽去到佢嗰度，其实佢又可以回到去边树咧？ 可能佢哋都唔系净系单一，净系收胶咯。即系简单嚟讲， 即系话佢嗰啲胶对佢嚟讲，究竟下一步嘅变咗去边树咧？ 嗱、哦啊，我想问咧，头先咧话诶，未话即系追踪到咧，有成64.5% 咧嗰啲胶去咗堆填区啦。即系基本上你话去回收佢，根本冇回收到嘅。 其实你分开咗， 根本就 平时抌垃圾一样噶啦。 不负责任嘅人就系处冇咁样好无情地处理啲胶啦。咁我想问35.几嗰啲咧，系咪真系会去翻嗰啲回收箱嗰度？ 系啊，嗰啲咧就系你见到佢噶，有啲咧甚至会见到佢咧剪剪转转，中间咧又可能会 旧嘢去过嗰度。 系啦，譬如有啲咧回收场咧就分拆呢啲胶樽嘅物品，你见到佢哋有去到嘅，咁你就会知道、 okay、 哦，嗰啲系达标噶啦。不过另外一个又真系衰嘅，因为后屘咧记者都有问翻嘅，嗰啲嘅公司，喂，你哋做屋苑管理噶嘛，系咪先？你哋承唔承认有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啊？咁样 唔认啦，嗰啲人 又唔完全系嘅，有啲就不作回应咯，即系钻石级嗰间就不作回应啦。有啲咧就话，咦唔系，我哋咧仲有指定嘅承办商噶，咁啊，我哋有信心，肯定系去咗呢个堆填区、嗯。可能咧，即系我唯有喺度讲，我信嗰啲屋苑管理公司，佢都以为我有承办商帮我做咗，即系我哋又去紧堆填区。 但佢冇再车过去咯，原来。 但佢又唔会即系搵个人嗱，你要跟车啊，但系咪即系将嗰啲胶樽咧？ 即系做得， 佢又唔会咁做噶，即系未必又要怪晒嗰啲屋苑咯。 咁又系，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咁啫嘛，我哋觉得哦，掟摆咗去回收箱度，啲人就会继续帮我哋拎去嗰啲叫再循环度一样啫。 系啊。 好失望啊！ 好失望啊！真系， 不过我觉得系要时候认清真相咯。 嗯、 其实我觉得唔系佢哋全部最错，系我哋抌嗰啲，每个人都要负翻一份责任噶。 啱啊！啱啊！ 追踪啊！追踪啊！全靠啲记者锲而不舍摆翻个追踪器喺度，起码我哋知道个真相走咗去边处。其实啱啱翻嚟都可以话俾你听，石油价格同个胶樽原来都有关系嘅。 飞往邻国买嘢， 去爪哇，去墨西哥，去马格拉。 陈伟贤啊，地球大追踪啊！嗱，头先咧都话啦，原来个樽咧 估唔到同油价有关 系 嘅。 有咩关 系？ 咁因为佢系用嗰啲咩噶嘛？ 石油副产品咁，所以好得意喎。 石油粒好犀利噶。 佢话原来咧，石油价格下跌咧，即系嗱，即系咩叫做蝴蝶效应或者牵一发动全身咧、嗯？我哋扮有国际视野嘅话咧，真系估唔到。你一见到油价下跌，然后你呢边屈指一算，惨啦！塑胶都有危机。 哇！你好犀利，好有国际视野。 系啊，好有国际视野。因为点解咧？原来佢系咁样嘅。咁当嗰啲油价跌嘅时候咧，咁佢系用油嚟做噶嘛？佢话呢个塑胶咧，佢啲副产品，咁即系佢本身嘅原料就平咗啦。 系啊。 咁然后佢就话啦，你用新嘅樽，用原料做一个新嘅樽， 都仲平过你回收翻嚟再做 个胶。同你用回收樽嗰个价钱咧，佢话越嚟越接近，甚至乎差唔多。即系我当大家都一蚊过嘅话咧，咁佢话嗰个生产商就会谂，咁我信乜要你回收啫？ 早阵啲油啊，直情话俾翻钱你添啊，记唔记得啊？ 即系当其实好似嘅，当我哋而家咧成日都话你整电话。整电话贵过买电话， 部新啦， 你买个部新啦，你系唔会整噶。咁所以佢话咧呢一个好大打击咧，佢话你又唔系几有需要啦，为再生原料，你宁愿买个新嘅。咁你叫我不停回收，我堆晒啲货都冇人要噶。而家最惨咧就系，就算你话去到咧已经系终点站啦，佢帮你回收成为嗰啲再生嘅胶粒。冇人买啊，大件事啊，咁点算啊？ 太多同埋太平啊！ 系啊，所以我谂去到最尾咧，即系你开完开唔到咧，真系唯有节一节流咧。 大家用少啲咯， 真系用少啲樽啊！良心呼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如果社会每日有暴力事件影响本港安全，挑战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甚至讲港独自决，影响国家领土完整，会令各项保就业嘅措施成效大打折扣。佢呼吁各界支持全国人大有关订立《港区国安法》嘅决定，重申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亦都已经着手建立健全有效的執行机制。林郑月娥批评有少部分人借此肆意抹黑，甚至煽动罢工罢课，对此表示极度遗憾和谴责，认为他们是冲着700万人的利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直至昨日申请保就业计划的雇主和自雇人士分別有148000多份和194000多份，第一期申請將於今個月14號截止。他呼籲僱主和自雇人士盡快申請，無需擔心申請補貼會被污名化。他又說，至今已經完成處理25500份由僱主提出的申請，有關人士會明天起陸續收到通知，当局将于今个月12号起将款项过户至获批雇主的银行户口，首批获批申请发放的拨款较预计的时间快近一个星期，涉及的补贴额大约是48亿元。林郑月娥表示，在已经完成处理的申请中 97.8% 是聘请50人以下的中小微企雇主。湖北武汉一个地盘有天秤倒塌，内地传媒报道现场有车受损，都有人受伤。事发在早上九点左右，在武昌和平大道和秦源路路口附近的地盘发生意外，据报伤者已经送院救治，公安和交通警员到场处理。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驳回检方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发出逮捕令的申请，身处首尔看守所等候的李在镕随即获释回家。检方指李在镕和公司两名前高层涉嫌进行不正当交易、操纵市场、违反上市公司外部审计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申请发出逮捕令，但法院表示检方提出逮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够充分，案件的基本事实已经查明。检方都视乎掌握大量的证据，认为应该透过法庭审理去判断疑犯是否负有责任。检方对于决定表示失望，将会进一步调查李在镕在多大的程度上介入操纵市场和会计造假。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炎热，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3点，升308点，总成交金额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2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3.2，升3.2；阿里巴巴214元，升1.6。美团点评152.3，跌2.5；友邦保险73.75，升1.5；中国移动55.95，升2元；小米集团13.24，升3.8；中国人寿16.88，升5.8；中国平安82.45，升6.5；吉利汽车12.46，升5。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8.13，瑞士法郎0.958，加元1.339，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017点，跌161点。港金现价报15,6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78美元。卖出1,6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咁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丁角路出翻去大埔方向啊，近住尖屋村一段咧就车多；德士古道嘅支路左转去荃湾路一段咧都系车多挤塞。咁喺西贡嘅北潭路咧有山泥倾泻啊，北潭路近住屋头一段啊，近住屋头呢一段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飞鹅山道都有山泥倾泻，介乎百花林路至到基维尔营地一段咧就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紧马路嘅时候见到绿公仔闪动就尽快过埋佢，如果未开始过马路就千祈唔好过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乜分，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唔系 Lazy Lion， 我系彭仔程振鹏。为咗寻找开心，搭公共交通工具时一定要带住收音机，长期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但要记得同其他人保持1米距离，以免听得太开心，手舞足蹈掂到人哋。仲要停止社交活动，以减低错过收听二台节目嘅风险。以上寻找开心嘅小知识，系得我彭仔程振鹏知识。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好啦，我哋今日咧要同大家玩手指。 冇错，风骚生活小确幸啊！首先咧要欢迎咧所有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啦，亦都要欢迎啊仔喺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睇紧我哋 Facebook Live 嘅朋友，早晨。 早晨。 玩手指、 啊， 边个嚟先啊？我哋 嗱，我哋首先要同大家讲下咧，我哋呢个手指咧会玩成点嘅？你头先系咪话会玩到可以知道我哋嘅身体健唔健康咁样噶？ 我系可以，我系揾到一啲咧，就系甚至乎有一啲书啊，佢哋专门咧就系教朋友啊，诶，原来咧你个手指上面嗱，你就咁听你觉得好似唔合理啊，但系你又明噶，因为手指上面有好多穴位啊，可以咧帮到你降血压。防止呢个老人痴嘅，即系脑退化症都可以。 系啊系啊系啊， 佢就话你要做多啲唔同嘅嘢啊。 但系咧，我怀疑啊，早早咧，我哋都试过呢个动作咧，其实都真系有啲难度。不过如果慢慢嚟，好唔 OK 咧？你觉得？ 我自己有试过嘅，我一阵间教大家嗰啲咧，系我自己做都做到，有啲太难啦，我真系控制唔到。因为嗱，如果睇下大家嘅手指嘅话咧，我就系好。嗰啲叫咩？手指咬出唔咬入， 人哋成日都话 正常 嘅， 都正常， 但系咬到咁嘅喎， 成日话睇相咧，嗰啲手指要密麻麻咧，佢辣多到咧，唔怪之佢真系起咁大花筒啦、 啊，漏财啊，漏财 啊，系啊，哇！ 正啊正啊正啊！ 你唔知以为佢做咩可以摄多只手指落去嘅？ 嗱，我就准备咗嗰啲咧，就系教健康方面嘅。豪仔，你嗰边嗰啲系点样 嘅 ？OK， 嗱，我嗰啲咧简单啲嘅，我嗰啲咧就系咧你可唔可以做到唔同嘅所谓手指嘅即系 动作 咁样？第一个咧就最简单嘅啦，被誉为系呢一个所谓嘅即系三叉戟咧，其实就咁样嘅啦。我哋咧就先竖起我哋嘅手掌啦，咁啊五只手指里边咧屈起我哋嘅中指。 吓、 啊！我已经屈唔到啦， 即系净系屈起你个中指， 我已经屈唔到啦。 但其他嗰啲要继续伸直噶、 啊，伸直。我试下呢只会唔会好啲先？我只无名指咧系掉咗落嚟噶，好惨啊！ 咁系有连带关系，梗系会啦。 咁然后咧，你仲要辛苦到咧，就系、是、令到你嘅 你都落嚟参与啦，系咪啊？ 系啊，你 唔系佢坚持唔参与， 都要屈埋落去。咁、哦、但系咧，我跟住落嚟咧，你净系可以竖起大拇指啦、食指啦，同埋无名指。 嗱，我 但系你只中指同埋你嘅尾指。真系要屈埋嘅，而家你见到红仔呢度咧， 呢个系代表啲乜嘢啊？呢个系 唔系冇啊？系呢个系花式嚟嘅啫， 花式嚟嘅。首先我哋而家玩花式手指系咪 啊？头先我都话 我呢个算唔算做到啊？咁样。我都熬噶 啦，要直噶嗱，我勉强我做到咁啊。 喂，我哋跪求啊！如果我哋嘅听众们咧，你哋系做到阿豪仔而家教大家呢啲花式手指嘅动作嘅话咧， 我最多做到咁， 即刻影张相俾我哋，影咗张相俾我哋嘅话咧，我哋即刻可以喺面书度同大家分享啊嘛，系咪？ 我话左手系做唔到嘅，右手咧就可以将中指同埋尾指咧摄去。但系咧，嗰只叫做咩啊？嗰只叫做 无名指， 无名指咧就可以 算。真系， 我觉得我合唔合格啊？真 有你啊？ 我呢啲我完全冇信心做到噶。 你只尾指， 佢、根本就唔系讲紧乜嘢，佢根本就系想大家睇到佢只戒指啊！你明唔明白啊？ 你讲得啱啊！ 冇嘢好讲嘅，第二个动作啊， 咁望下黑手要唔要试下做呢个动作啊？ 系 望下黑手试下。 你得唔得噶？阿敬文，你啲手指得唔得噶？ 唔得， 算好啲噶咯。 尾指落嚟啊！而家尾指落嚟， 尾指 系啦， 唔系算系咁咯。 系啊，算啦，好，下一个动作系咩啊 ？OK 啦，第二个动作咧就真系 下一个动作系咪有个搭手指啊？ 有一个系搭手指，哇！但系呢个搭手指咧，嗱、呢个真系难啊！佢咧就被誉为叫做 搭上搭 啊！佢有一招叫做八达窿。 有一招个动作叫做八达窿，咁系点做咧？佢就话咧，嗱，伸出你嘅又系其中一只手啦，咁咧就要将你嘅食指咧同中指咧就要咧，你嘅中指嘅手指嘅肉咧。就要咧压落去你食指嘅指头嗰度。 我而家系咪做紧你要做嘅嘢，定系我调转？ 你调转咗，你调转咗应该系。 哇，点我能做到？系 啦， 咁样啊！ 你要将中指咧就搭喺你嘅食指嘅指头上面，用你中指嘅肉咧就压落去。咁然后与此同时咧， 喺你嘅尾指。 系啦， 大家运动下你嘅手指先啊！我有啲争啲拍咗一下只手指啊嘛。 系啊，咁然后咧，另外一个动，另外一只手咧就系你嗰、那个另外一只手指咧就系你嘅尾指咧，就要同你 嘅。我做到。 大拇指咧， 系啦， 就要搭埋一齐嘅。其实我怀疑佢系无名指定系食指嚟嘅。总之咧，做到出嚟嘅效果咧，就系要有好似个八字咯，两个窿咧一齐展示出嚟。 我见到嘅有阵时有啲小朋友咧，佢哋好叻嘅，因为小朋友咧，佢哋嗰啲手指咧嚟得比较。 豪仔啊，我怀疑系咧无名指加尾 指 啊， 哇，两只一齐 啊，即系两个圈啊。 哦， 系啊。 唔系、哦、手指功嚟噶，有手指功噶、 哦， 一定系手指功嚟噶。只不过咧，你屈出嚟咧，嗱，我哋有望黑手有啲似， 犀利、 哦，犀利、哦，你真系咁 用 啊！ 你见到佢咧，第二只手指同中指咧就构成咗一个圆形啦，第一只手指同埋无名指咧又构成咗一个圆形， 咁 呢个好似变成咗一个咧，数目字八字咁样，佢就叫做八达通啦。呢、 啊、 一招就 呢、 是 啊、个真系犀利啊！嗱、 哦， 好啦，跟住呢个咧就做一字马。 即系嗰只手指做一字马， 女人嘅一字马，男人嘅一字马咧，你就见得多啦。但系而家要做嘅一字马系点嘅咧？唔系，系、 哦、 要你咧睇，你系用大拇指同埋食指啊嘛。啊，系啊，啱啊，啱啊，啱啊。大拇指扣住你嘅食指，然后另外咧中指、无名指同埋尾指咧就要摊平。 哦，摊平、啊。 摊平系啦，你就要做到咁样先得啊。 得唔得啊？ 這個 叫 咦呢、這個 OK 喎，我都做到。 但係咧，我見佢一字馬係壓到好平嘅，即係咧呢度冇罅噶。 係啊係 啊, 啊，可能都要咁樣啊。 睇下做得唔得先。 係啊， 嗱、 啊、 將手指 將手指公扣住你嘅食指，咁啊，然後咧三隻手指咧，其他無名指、中指同埋尾指咧就要攤平咯。我觉得阿祖都压唔晒落去， 系啊，我哋都 我就 系 想讲咧，大家镜头度见到我哋啲手指咧，我哋啲手指有冇啲富贵相喺度？ 系啊，有啊，有啊，好富贵啊，好富贵啊， 呢个好紧要噶嘛。 系啊，好啦，嗱，然后仲有一招咧，就叫做蛊惑的狼，蛊惑的狼，我话呢个咧，我都唔系好敢乱做啊。你咧就将你嘅手咧， 系 就摊到咧就系咧。你嘅大拇指啦，同大拇指就单独，然后另外四只手指咧就夹埋，咁跟住咧做出一个动作咧，就好似一个咧 V 字咁样嘅一个关口就出咗嚟嘅， 钳、 哦、住咁样，系啦，咁然后咧嗱，真系劲啦，譬如你当你举右手啦，你就要将你嘅左手咧，将嗰个大拇指揿住落去，掂到自己嘅手腕个内侧嗰个位度。系啦， 即系尽量向下咬。 系啦，嗱、這、呢个咧，即系老老实实。如果你筋骨柔软度唔得咧，千祈唔好夹硬。 但呢一个动作系攞嚟有啲咩嘢好处定系咩？ 冇啊，都系柔韧度咋。我而家教啲全部都系话咧，所谓玩手指咧，你又冇得可以做到一个动作咧，系唔得噶。 唔得啊！ 唔得啊！唔得啊！你要将自己只手咧、 哎，我做唔到噶， 做唔到啊！呢、這个真系做 唔 到， 硬嚟， 千祈唔好夹硬嚟。 呢、這个超高难度啊！呢、這个 千祈唔好夹硬嚟啊！真系。 我哋即系纯粹去试下睇下你嘅手指可以屈到点啊！即系嗱，得闲咧可以用下。 系啊，系啊，嗱呢个咧就系豪仔见过佢咧网上面流传嗰啲咧，即系玩手指嘅绝招，同埋咧我识扮怪兽嘅，你哋有冇试过扮怪兽？ 即系用手嚟扮怪兽。系 啊，嗱，我首先咧睇我哋镜头影住咯，影住咯，我先做一次咧，然后我就慢慢拆解下点样做啦吓。哇，见唔见到？呢只就系传说中嘅怪兽啦。 哦，嗱， 擘大口，擘大口，擘大口。咁但系 即系豪仔就用十只手指做咗只怪兽出嚟。 其实 呢个佢即系攞嚟唔知呃女仔定呃 B B 仔嘅。 系啦，两只手咧就叠埋，咁跟住咧两只手两只手合埋啦，手掌对手掌。 系 咁，然后咧你首先无名指咧就打平， 交叉 交叉打平。咁咧就然后咧你只食指咧就要向后咬。向后咬咧就掂住、 哦、 包住嗰两只无名指， 哎、有怪兽 系啦，咁然后你已经变成咗一只怪兽噶啦。 我只怪兽 系啊， 变形啊，我食人花咁， 你仲可以加条脷添， 你 加条脷咧就将其中一只尾指咧伸喺里边咧就得话条脷咧 做到啊，大佬 咪做到咯，咪做到咯， 得 啊，你睇下， 我觉得其实大家咧唔系而家应该要影我哋只手指，睇下影下我个样 扭曲啊，扭曲啊， 哇，成个人都扭曲咗，唔知做紧啲乜嘢。 嗱呢个咧就系我今日教你嘅几。 个玩手指嘅技巧，咁中学、小学嗰阵时好多人都玩呢个噶啦。 好， 都几得意啊！即系你可以当系咧，你有冇试过咧？玩影咯，如果你攞个电筒咧照住喺埲墙度咧，呢啲都出到少少动作出嚟噶啦，已经。 嗰个一嚟咧，就将呢个叫食指、中指同埋无名指、尾指， 就好似嗰套电影 咁 样， 系咪可以一嚟可以做到 咁啊？ 闪破啊！哇，呢个好难啊，呢个系啊， 得唔得做到啊？ 我做唔到， 全部都做唔到噶，我全部啲 蔡 京 文又做到喎，真系，我顶窿做到咁咋？ 喂，蔡京文骨格， 系喎，影住蔡京文只手，影住监制只手，哇，你睇佢。哇！你好似受害人咧，唔敢 上 镜 啊！ 上 镜啊，系啊，打起架仔啊吓！ 嗱，呢个唔难啊，呢个动作吓。 系 OK， 好，嗱，我啲教完啦。 好，嗱，我呢边又可以试下，因为咧，我就睇到咧有唔同嘅咧，佢就话教大家做一啲嘅动作，因为手指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穴位啊，就可以咧帮你咧降下血压啊，又或者咧可以通下你嘅经脉咁样嘅。 系啊系啊， 首先第一个，真系实在太简单啦。佢就话对你个心系有用嘅，因为十只手指尖咧，除咗大家好敏感之外咧，讲紧嘅咧就系、是。好多穴位喺度，只不过需要咁，大家伸出两只手啦，十只手指头掂十只手指头，但你有少少力度嘅，唔好太大力，撞撞撞撞撞撞撞咁样，系啦，手指尖掂手指尖啊吓，系啦，咁你手指公搵翻手指公咁样啦，因为咁样咧已经系第一步啊，就可以咧促进到你嘅血液循环啦。 哇，我觉得而家啲血流快咗啊， 都系咁 话，哇，真系好犀利， 冷血噶嘛，系咪？嗱，呢个就系第一个动作啦。另外一样嘢咧就叫做呢头先啊，叫做十酸穴啊。系啦，就是、做呢一个动作咧，就可以促进到咧你血液嘅循环啊。 系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佢就话咧，点样可以帮到你个膊头啊？ 啊，膊头好啊， 你 谂 下 啦， 原来你喐手指系可以帮到个膊头啊，一样十只手指张开，然之后其实同头先个动作好似嘅啫，交叉手。啊！大家可能有戒指嗰条，除咗戒指先啦。 哦，撞佢， 冇错啦，就因为咧就我哋呢个 指罅中间， 每一个手指罅咧，其实里面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穴位啦。佢话呢一样嘢咧，就话咧，如果你成日去呢个虎口啊，有啲嘅撞击嘅话，甚至乎第三个动作就系咁样。 就係、是、 虎口撞虎口嘅話咧， 虎口婆心啊！喂， 佢話呢一啲嘅穴位咧叫做八邪穴啊，可以舒緩咧。如果有一啲痛症嘅朋友咧、 哦， 你哋都有聽過㗎。有陣時咪話，哎呀好頭痛 啊， 跟住有啲朋友咪話，誒攞隻手嚟，攞隻手嚟，撳、 啊、 下你呢啲嘅位置啊， 係啦、啊， 就呢啲虎口嘅位置， 係 啦。佢話呢啲你冇亂咁嗌得咪，係啦，你拍狗叫嘅點解呢個時候會係啦？佢就話呢一啲咧手指尖啦、虎口嘅位置咧，其實咧。已经有啊，可以帮你打通任督二脉，再睇埋只戒指啦，梗系咁样，系啦，咁所以咧， 哇，你今日特登拣嘅喎， 系啦，哎呀，都戴住 嘅，所以佢话咧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个简单嘅动作，大家屋企咧几时做都好，降血压、血液循环，手指打打打，虎口打打打，同埋两个虎口就咁样叉叉叉咁样， 系 啦，即系我再喺度谂咧，就算我大力咗啊，细力咗。其实嗰样嘢都冇坏啊，系咪先？嗱，呢个咧就系第一个，我觉得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我想话咧，有时咧，如果你真系得闲冇嘢做咧，其实你搭车啊，或者喺 office 都咩做咧，其实咧将你嘅手指咧，嗱，将即系手指公五只手指都可以做嘅，就系咧将用另一只手捻住嗰个叫手指公嘅侧边指甲嘅位置嗰个位咧，揿住佢， 咁就会痛噶啦， 揿五秒。 咁會有啲乜嘢作用啊？ 又係會幫助你咧嗰啲 血液循環， 係啊，嗰啲叫做 佢話，因為你隻手咧太多穴位啦、 哦， 所以嗰樣嘢一定會幫得到嘅。 係啦，逐隻撳，逐隻手指去撳佢個指甲側邊嗰兩個位置咧，即係平時生嗰啲皮出嚟嗰個位置咧，撳住佢五秒咧，就都係可以幫助你嘅血液循環啦。 係， 其他嗰啲叫做可能腸位等等嘅嘢都可以通到。 係啊，嗱呢一度咧，跟住我仲有一個咧就係手指操啊，同大家可以分享啊，因為咧。譬如第一个咧， 你嘅意思，你嘅手指好粗、啊。 唔系，我同你嗰个手指粗唔一样噶。我呢个系我都做得到，就系人都做得到噶啦。我会话好有信心同大家讲啊。首先呢一个咧就系话同醒脑有关系嘅。大家攞只手出嚟先，系啦，好似阿田咁，大家可以望住阿田啦吓。好简单，手心对手心，我哋做一个简单咧捽嘅动作。捽之后咧，我哋再伸长少少， 系 攞你嘅其中，譬如你嘅右手咧，就揿住左手咧。嗰四隻手指，好似大力咧搓下佢咁样。 哦、 除咗我哋两隻手会捽之外咧，就另外一隻手咧，就系、是、譬如而家到左手啦，系嘛？ 就撳住右手嗰四隻手指，捽佢捽去，佢話咧，佢話呢一個咧就有醒腦嘅效果， 即係好似老細捽你咁樣，捽佢捽大力啲咁樣， 捽手指喎， 捽手指， 老細好少捽手指咁簡單嘅，係咪？好嗱，呢個咧佢就話咧，左右兩邊咧，大家咧都可以做30下， 哦， 呢個咧就可以達到醒腦嘅效果啦。下一個。手指按压操啊吓，佢就话咧好似帮手指拉筋一样啊，嗱一样啦，手指就五只手指十，你觉得分五只手指？十只手指两边左右都要做嘅，好似一个简单嘅动作就系、是，攞你只手指公帮任何一只手指，譬如而家我就帮我只尾指拉紧筋啦，手指公搭上去尾指上面。 手指公搭上尾指，哇压腿一样、啊， 系啦，好似压腿咁样， 压腿啊， 逐只手指做，逐只手指做。由尾指去无名指、中指、食指，我分到十只手指啊！第一次啊， 恭喜你啊，心平。 发咗声头先。 系啊，佢话咧简单嘅做呢个动作咧，就叫做手指按压操啊，就可以咧帮到啲乜嘢咧？写低咗嘅。 系。 系啦，佢就话咧，咁样做嘅话咧，就已经可以咧帮你手指去做一啲拉筋嘅动作。但嗰样嘢咧，其实已经甚至乎由手咧上到喺你个手臂嗰啲位置咧，都可以做到个舒缓嘅动作噶、 啊。因为咧，你只手咧嗰啲筋咧系连住你的手噶嘛，所以咧其他部分咧都可能咁。都可能咧幫手拉到， 係啊！ 喂，呢個動作真係一啲都唔難咯， 同埋咧呢一個嘅出處咧係嚟自於一本書嘅。 係 呢本書咧，即係佢就話咧，當你原來你日日咧做呢個手指瑜伽，呢個係叫做手指瑜伽嘅動作嘅話咧、哦，就可以令到你咧有90% 嘅痛症啊，係會慢慢消失咗。 犀利啊！ 哇，係啊！ 咁我要做多啲喎、 啊。由中醫師介紹嘅呢個手部瑜伽，好，跟住下面呢一個咧就係同你嘅，哇！呢個有啲難度。好嗱，睇我做一次，手咧系要伸长咗， okay. 向你个心口度伸出去啦，手掌对手掌，然之后咧你就要反过嚟，向翻自己个心口，好似怼自己个心口一下咁样，攞翻伸出嚟，跟住就手指尖向心口嘅方向咧就怼入去，呢、这个咧就系话可以做嘅，呢、这个咧就叫做，等我睇翻先啦吓。佢就叫做 咧，可以增強你嘅心肺功能。 係啦，佢話簡單嚟講咧，將你隻手咧咁樣喐咗180度嘅話咧，而你記住喎，雙臂咧就要向前，由雙臂向前咧就變咗向呢、這個心口嘅地方咧，就可以幫你做到一個手指瑜伽嘅另外一個動作啦。 哦、OK， 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嘅手指操。 我想話有啲攰啊。 係啊，但係咧你要記住喎，佢話咧要有恆久嘅嗰啲叫咩？ 忍耐力啊？ 唔係忍耐力，要恆心先啱啊！係啦，要持久，好难讲到呢个字，我望住自己个样嘅时候，系啦，咁佢话嗰样嘢咧，你要日日做，其实都几简单啦。就算平时我哋话帮只手指去拉筋嗰啲动作咧，其实你真系排紧队搭车都可以做到嘅。 啱啊！ 但你咁样做嘅话咧，啲筋咧就会松啲啊，咁就话咧，你成个身体嘅痛症都会减少咗。 同埋咧，我而家开始觉得咧，啲手咧。 有翻啲血色啊，系嘛？ 系啊，有啲乱啊。 系啊， 咁就好啦。我哋今日嘅手指操加埋手指瑜伽，希望大家勤加练习，得闲无事玩手指。 记住剪手甲，同埋 戴翻只靓啲嘅戒指。 好好啊。 我把自己关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眼睁睁看清变坏，人睁睁看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另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 接着等待，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说分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从前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说分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候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试着等待。 工作改为对敌工作的重要性，并且下达全面关闭朝韩之间所有通讯联络渠道的指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会削减警队开支，亦都不会解散警队。在黑人弗洛伊德怀疑被白人警员暴力执法致死之后，示威者要求削减警察部门开支的声音不断增加。特朗普在白宫和执法人员代表开会的时候承诺不会削减经费。特朗普说，近日可能见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期望确保不会有坏分子，又认为警队中 99% 的人都很好的人。特朗普说，解散警队将令民众失去保护，处境非常悲惨。他承诺和执法人员站在一起，共同讨论将来如何更好地执法。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日早上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05点，升328点，总成交金额6,5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2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4.4，升4.4；阿里巴巴214元，升1.6；美团点评152.5，跌2.3；友邦保险74元，升0.75；小米集团13.24，升3.8；中国移动56.1，升2.15；中国人寿16.96，升6.6；中国平安82.45，升6.5。吉利汽车12.48，升5.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865，瑞士法郎8.093，澳元5.425，加元5.79，新西兰元5.081，欧元8.7479。每百元对港元7.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7点。190点，港金现价报15,6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85美元，卖出1,695.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啊！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欣怡花园噶。将军澳道落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啦，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欣怡花园。咁伟业街去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慢线有坏车，龙尾喺彩虹村噶。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近住启泰苑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彩虹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落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石硖尾的窝仔街去白田街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挤塞，龙尾大坑东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尖屋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Beautiful Sunday 玩得好认真。 我叫 Amy， 我是印尼人。我夏天最喜欢喝椰青水，因为喝完很凉爽，同埋啲肉吃落去咧会好滑好好味。 想知道印尼朋友点样投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 ，Barbie、Shinsa、施培嘅 Beautiful Sunday。 我是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措施。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二台通识六十秒。 夏天到了，又是同阳光玩游戏的时候。面对猛烈的阳光，有人喜意戴返对俗称冰袖的凉感防晒手袖，去保护手臂的皮肤，避免晒伤。冰袖一般是利用热传导或者热转移的原理，在布料和皮肤接触的时候，迅速地将皮肤散发的热力传到布料，令人的皮肤有清凉的感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功能的冰袖，售价由几十元至到几百元不等。消委会就曾经提醒消费者要因应个人需要去选购冰袖，例如着重防晒程度或者经常揸车的人士，可以选择 UPF 紫外线防护指数值较高的款式。至于怕热、出汗较多、经常要在户外活动的人士，就适宜选择一些凉感效能较高、透气透水气度较高以及排汗较佳的产品。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纵快活人。 大佬你哋好 ，I'm 尖尖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 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啊！我哋而家嚟到12:12噶咯， 系啊，宝宝个天气咧， 系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啊，雷暴警告去到12:30吓， 系啊， 司机大佬大家好， 啊，亦都要先同头先咧有啲睇紧直播嗰啲朋友咧，要晒个冧先啊，可能因为我哋咧即系雷雨影响啦，机件故障啦，地球大挤塞啦，总之就真系网络上面咧有啲听众就话窒下窒下，有少少咁样， 唔好意思啊， 系啊，接收问题，接收问题， 我哋已经有工程 抢救 紧 啦， 又系啦，我哋希望咧下一次下个礼拜二再同大家见面嗰阵时咧会顺滑好多嘅， 系啦，咁希望大家留意啊，系啦，嗱呢排咧可能你就。即系都等紧啲好消息出咧，咁我今日见到呢单新闻咧，都算系好消息嚟噶。 嗯， 佢系喺不幸之中嘅大幸嚟嘅，就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啦。嗱，实不相瞒，小弟未试过，从来都未试过。 我就好奉公守法嘅，我好少俾抄牌嘅， 好少咁代唔代表从未啊？ 咁耐都试过一张至两张， 我最讨厌人哋违例泊车，影响我塞车， 系啊，咁啊系啊， 因为我自己又唔系一个驾驶者，我要好大声咁讲，因为譬如我嗰日见到咧， 我 真系 抄过一次咋，真系， 我真系好嬲啊！喺北角炮台山一带咁样啦，渣华道 系 五线嘅，有四线都系做紧 double parking， 得翻一条线可以行。我真係好有一個衝動打電話報警。 OK，OK，OK。 即係我覺得你咁樣搞到成條街都塞車，就係 因 為啲人亂 咧，五線有四線。 因為佢兩邊咧就係好多唔同嘅室內裝修嘅鋪頭嘅嗰條街，咁佢就唔知點解嗰日咧就大約12:00，我仲去咗買嘢，去街去完街市就揸車翻屋企咁樣嘅時候，就得翻我中間嗰條線可以行。 咁啊，真係 真 係 好，真係唉，塞到冇面比啊！喺嗰一刻我就覺得，就算唔系边个天王都好啊，抄佢啊咁样咯。 系啦，嗱，咁啊，我抄牌我哋讲过啦，好多时候咧，我哋听得最多咧都系话嗰啲铁面无情啊，一秒即抄啊，又话咩嗰个叫做沙田第一锁啊，即系全部都系呢啲啊嘛。 电子嗰啲机就嘟跟住就抄咗咁啊嘛。 所以咧，我以下呢单新闻咧有啲似琴日讲鬼故咁样咧，信不信由你啦。咁咧就见到网络上面有啲人就话咯，喂唔系，而家咧听讲话咧抄牌之前。佢会打电话通知车主，仲要问埋咧，你喺唔喺附近啊？我唔系，我唔系你阿妈，唔系煲我汤，想请你饮。我想问下你喺唔喺附近啊？你喺嘅，你快啲嚟啦！哦，你嚟唔到啊？咁我抽牌咯，咁样。 唔系嘛？平时我哋睇到咁多个画面吓，一个个飞扑出去，我落咗笔啦。 系啊，好笑、啊。佢话咧有个网民咧就话啦，最近见到啲怪情况系点样呢，就话见到警察咧喺违泊之前咧就揾有冇联络电话。有咧就打俾车主通知佢哋就冇再抄牌， 哎、 而佢咧觉得自己曾经见过一个经历咧就系话佢见过有对情侣就同嗰几个警察嘈咩就话佢咁讲啊，佢话你做咩唔打俾我就抄啊咁样，咁咧佢就见到呢个情况， 好大，好似好巴闭咁啊， 系啦，我又唔知 你做咩唔打俾我就抄， 就抄牌系啦，嗱我唔知佢呢个转述啱唔啱啦， 嗰两个即系嗰个车主系咪两位妙龄嘅少女嚟噶？ 乜都睇唔到，冇啊，就一句啫，佢引述人哋嘅一个经历咁样，咁咧跟住咧就有好多人喺网上面就回应咧。佢就话佢估呢就係会唔会係咁啊，阿 Sir 纯粹想你揸走架车。因为如果你淨係抄牌呢，其实都解决唔到挤塞嘅。係啦，咁所以佢就会叫佢揸快啲返嚟揸啦。咁、但有啲人就试过佢话係呀，我试过呢喺偏远地方泊低咗架车。真係有差人打嚟问呢，你咪车主啊，如果你喺附近呢，请你喺半个钟之内揸走佢。佢话我过咗半个钟咧就会抄牌， 咁好唔系已经抄咗，仲系话嗱，我已经抄咗你牌噶啦，但你咧都仲系阻住条路， 系啦， 你半个钟头内好翻到嚟啦。 其实系咪应该咁啊？ 系咪 你话斋抄咗？ 嗰个次序有冇调转咗噶？ 应该照抄嘅。 仲要加一句咧，就嗰个车主系啦，个车主自己话咧，我冇记低电话号码喺车度噶咁样。嗱，但系我觉得咧，如果用呢句说话咧，有玄机嘅。 嚟， 所谓偏远地方，咁究竟会唔会系新界咧？ 咁就會點啊？ 如果係新界地方咧，我哋都見過。我上次我哋咪話做嘢嘅時候咧， 嗰、類嗰啲， 佢幾咁有禮貌地咧問定個叔叔，佢話：咁你揸唔揸走啊？佢話：你而家咪抄啊？唔係咁，我問你揸唔揸走？你係咪抄先？你抄我咪揸走咯。你唔抄我咪唔揸走咯。 我都有聽聞過有類似嘅， 幾有禮貌啊！有內有 啊，元朗啊嗰啲咁嘅地區咧。 嗱，即係我估計啫，因為佢冇寫， 我都係聽聞。 佢淨係話佢話佢喺偏遠地方泊低咗架車， 有選擇性嘅。 係啦，咁究竟關唔關事咧？嗱，但係重點。点唔系话佢选唔选择性，而系咧， 有个别网友咧就话真系啊，佢话佢已经试过咧，佢话佢喺尖沙咀试过两三次，两次咧就系交通督导员，一次咧就系军装。佢话咧都系喺个车边度咧望下望下，咁咧佢就走埋嚟。沙林，然后咧佢就递手就俾你走咗啦，咁样咯，咁就都冇话即时就抄咁样嘅，咁所以咧佢就引起好多人嘅讨论咧，佢就 电话预约咧，嗱，我帮你订个位啊吓， 有冇试过咁噶？ 系啦，我咁样抄咗你，你都仲觉得舒舒服服嘅话咧，咁我抄噶咯。 系啊，因为嗱，我见好多网友咧就话， 啲网友都系咁讲，佢话系咪有啲打有啲唔打咁样，喂，实俾人错， 即系打电话咯， 即系打电话叫你走啊，咁佢点可以咁？即系点解你架车又打？点解你嗰架车又唔打？一落班 就 抄啊！ 我就净系目睹过咧，佢就唔系唔抄咯。我就净系目睹咧，就系佢喺嗰条街，因为塞咗转弯位， 系 一条路都 block 到咧，直情系要报警。咁咧，警察嚟到咧都好无奈，因为佢拖唔走佢啊嘛。就真系喺度咧，我谂由佢车牌开始就揾气咯，就揾翻运输署，然后就联络咧。最后真系不停打电话咧，系叫嗰个车主直接嚟咯。 系 咁，但系好明显嗰个电话就唔系话嗱，我俾个机会你啊，你嚟咧就唔抄你啦咁样。佢应该打电话就叫佢走， 快啲嚟攞翻架车，唔系咁样 抄 唔抄你跟成条村都俾你影响紧啦。 冇想抄都冇用咁样。 唔系啊，总之好似阿祖祖话斋，抄就抄咗先噶，我都叫你拎走，快啲走咯。 喂，咁我哋问下我哋嘅听众们啦，嗱，1872388 咧就我哋嘅电话号码。如果你都有经历过类似嘅事件，例如可能系有警察话俾打电话俾你，嗱，你好翻嚟咯，唔系我抄噶啦， 系 啦，会唔会有咁咧？定系调翻转头咧就系、是、嗱，我抄咗噶啦，但你都要15分钟之后因为而家成条街都俾你影响紧，两者我哋都想听到啊。 因为咧，如果咁样嘅话咧，你令到嗰啲真系咧，成日都听到我哋啲司机大佬话：，喂，我去个厕所啫，我好快出咗翻嚟咧。 我记得上次有司机同我哋讲，好似暴住佢哋 咁 样， 我咪 着咗后都有见过。 所以当我见到嘅时候，我就话：，咁神奇嘅，我话有冇啲咁嘅经历噶？ 定系学你话斋偏远嘅地方先会有啲咁嘅？ 又唔系，因为我见过咧，有一个网友咧，有个网友佢嘅解读咧，佢就话。佢话又唔一定每一个警察咧都想抄牌，佢话点解咧？佢话一抄咧就要成条街抄，佢如果唔系咧就会俾人哋咧话佢即系所谓即系双重标准咁样。嗱，我真系唔敢肯定，因为对佢嚟讲，佢抄真一条街抄咁有咩问题咧？ 系啊，佢真系呢个佢职责嚟噶。 唔系，同埋你好少见佢嫌辛苦噶嘛。嗰阵时我有曳过嘅，我试过拍对咧荒山野岭咧，谂住行到咁远个斜坡咧，唔会抄啦。 你傻仔嚟噶，我都话有警车噶嘛。 佢警车架车去到，警车都去到啫。 佢话咯，佢觉得阿 Sir 咧系步行嘅。 系啦，我心存侥幸。 去到咁远，佢冇人行上嚟啊嘛，咁我咪有车噶嘛。 系啊系啊，嗱，所以点解我买1872388 1872388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下咧，究竟你有冇真系经历过咧？有人系用打电话嘅方法咧，就 call 你嚟就解决为咧泊车嘅。 讲紧你系冇留低电话，佢都揾到你，咁当然啦，咁咪外输输噶嘛。 系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我知人打嚟噶啦，转头就听你电话啦。 You showed me nothing at all. It's coming down on me. Harder like misery. It's coming down on me. I'm ready, rain on me. I'm not a drop, but at least I'm alive. Rain on me, rain, rain, rain on me, rain, rain. I'm not a drop, but at least I'm alive. Rain on me, rain, rain, rain. galaxy, I'm about to fly. Rain on me, tsunami, head up to the sky. I'll be your galaxy, I'm about to fly. Rain, rain, rain on me. Drop the light and leave some love. Rain on me, rain, rain, rain on me. Rain, rain on me. Drop the light and leave some love. Rain on me, rain, rain, rain, rain, rain on me. Rain on me, Lady Gaga 成 Ariana Grande。电话号码18438， 踢歌同埋个号码好似将佢凑成咗有关 系，系咪好紧要啊？真系、 啊、 好啦，嗱，咁我哋讲下咧，有冇啲人系打电话咧通知个车主先至抄你牌咁犀利嘅？即系我哋闻所未闻嘅，但系竟然有啲听众话佢见过，佢真系见过。 系咪亲身嘅经历咧？喂，真系要同你倾下偈啦。Hello， 你好， 刘生。 系司机大佬，大家好。 你好啊，刘生。 恭喜 发运。点啊？你系咪真系遇到呢个情况？ 哦，系啊，系试咗几次啦，我 系啊，你讲嚟听下先。 你几次咁幸运？ 系啊，警察部门嘅朋友一定你系车主啊？ 哦，唔系，我系车主嚟嘅，我哋做譬如我系做啲工程嗰啲咁嘅嘢嘅，咁啊成日都去周围去嘅。 系 吓，咁咧通常呢啲咁嘅情况咧，系一啲新嘅市镇，即系佢好多地方啲路啊未，啲屋苑未起好啊，未整好啊咁样，咁我哋冇位拍啊嘛，咁咪通街拍咯。咁、通街拍通常我哋都會留低個電話喺度嘅，驚、阻住人啊嘛。 係係。 咁好多時我試過兩至三次到啦，咁佢嚟抄牌，咁佢嚟抄牌嗰陣時咧，佢會真係打電話俾我嘅，佢話阿乜生，你嘅車擺咗入邊，就麻煩你而家開走，咁我哋落去開走，就真係就冇事嘅。 你幾耐到去到現場㗎？即係嗰個空間留到幾大俾你啊？ 咁佢俾咗電話我，通常我哋十零分鐘落去開車走， 佢都仲有十零分鐘啊！ 佢真係喺現場等到你嚟啊！十零分鐘， 唔係佢咪抄嗰啲冇 number 嗰啲，冇留低號碼。 哎呦，咁神奇 嘅，點都擺低個電話號碼啦咁樣。 你嗰個所謂嘅新市鎮咧，你大概係咩位置？我哋想了解一下。 即係譬如喺沙田區之前有個叫水泉澳村嘅， 係即係未入伙之前。 佢啱入伙之前，好多裝修工人去裝修噶嘛，咁好、多人去擺曬啲車喺度啊，咁樣你真係冇位拍噶嘛，嗰陣時係真係通街拍噶，一定係。 係係，哦咁犀利。 我哋咁咪通常佢依情況咧，係一啲新嘅屋苑，佢明白到你哋冇位拍，要通街拍，咁佢就會著場咯。我估計係咁樣咯。 咁 OK 喎，你嗰啲係普通貨 van 啦，定係大車定點㗎？ 私家車啫 嘛。 啊， 私家車嚟嘅， 私家車啫嘛。 同埋係咪真係因為方圓幾廿里咧？就算你肯俾錢都冇訂拍，所以 係啊，冇啊，係啊，冇㗎。 即係譬如一個新嘅屋村，頭先你嗰個比喻就係水泉澳村，其實係成個好似一個小嘅市鎮咁樣咧，就彈起㗎嘛，係咪？所以咧喺嗰啲屋村開嘅時候咧，又唔會有啲乜嘢嘅停車場啊 ，even 我諗條街啊，點樣去？規劃啊，嗰啲咧標位各樣嘢都未有。 咁佢就 呢啲就明白點解。 佢話頭先我哋網上嗰個朋友咧，佢話佢喺拍喺偏遠地區咧，都係咁樣打電話。我哋仲估佢係咪話去到村屋嗰啲，咁可能唔關事添。 但係講緊你講嗰下子咧，你係唔阻街嘅，只係你違拍啫，係咪咁嘅意思啊？ 我哋拍埋路邊咯，其實阻街就冇阻嘅。 但係總之就違拍咯。 頭先我哋咪講緊啦，阻到你，跟住即刻 call 你，喂，阻咗後面。 就另一回事啦。我呢度有個聽眾有個網友咧，佢就話佢揸拖頭嘅，個夜晚咧就泊喺屋企附近，不過咧佢就塞住咗專線小巴，竟然咧朝頭早七點幾手提電話就響啦，警察打嚟就話：喂，你係咪 ABC 嘅車主？佢話係啊係啊，佢話喂，快啲落嚟，你影響專線小巴入站同埋阻到校車。佢嘅十分鐘之內到達，哇！你知唔知佢去到現場係點樣咧？有巡邏，有巡邏車啦，係啦。我覺得如果咁啊正，有巡邏車啦，有警員啦， 係 冇發告票，真係等到佢嚟話：喂，你係咪啊？喂，快啲走啦！咁樣，我犀利喎！佢話佢有攝電話喺擋風玻璃咯。原來真係有呢家嘢嘅喎。 啊，有聽眾 Raymond 咧， 多謝咗劉生先，多謝劉生先 ，thank you， 拜拜。 有聽眾 Raymond 都話咧，我揸破 van 嘅。我都試過無數次， 無數次 警察係會打電話俾我，叫我揸走架車。 而佢有攝電話嘅， 冇抄牌。 哦，犀利喎！ 佢冇講有冇攝電話。係 喎，係喎。 啊，大家可唔可以講下你有冇攝電話？ 係咪真係爭好遠嘅咧？有攝同冇攝。 誒，跟住話唔好意思，好快好快走咁嗰啲咧。 咁我用我口頭禪咪贏咯。 sorry。 好，聽一聽呢個朋友啦，你係邊個啊 ？Hello， 司機大佬，大家好。 係， 係 ，Hello， 吳生，係咩話？ 林生。 哦，林 生你好， 你好，風騷快活人，喂，請講啊。 我試過有次咧就仲特別啲嘅，因為我嗰次咧就去大埔工業村，咁就送貨上樓啦。但系咧我嗰陣時咧就冇留到自己嘅電話喺 架车度嘅， 系， 即系车头冇留电话嘅， 系， 系，但系咧我就因为我系嗰啲咁嘅电召车嚟嘅，咁 电召车啊， 系，咁我有我个车度咧就有 公司电话， 公司嗰啲咁嘅公司电话嘅， 17238， 咧就打去我公司，就叫我公司啦，报个车牌 number， 你呢架车咧就停咗喺度，咁就。公司就 call 我落去揸翻架车走咯， 都冇抽牌。 咁我想问你喺大埔工业村又系唔阻街嘅，即系只系真系泊咗喺路边就落货。 泊咗喺路边，不过就都 double park 添噶啦，不过就仲有一条线可以行到 咯。都 double park 又 似系早最憎嗰啲，但系竟然都叫你 行到。你点样去估计咧？点解佢唔抄完你牌先嗌你拎走咁好人嘅？ 唔系，其实好多时咧喺啲工业区啊或者咩你。因为其实警察都知道我哋有时啲搵食车有时好快上一上落一落就好快就走嘅，咁佢哋都知，因为讲真的你香港地方即系停车嘅地方少， 系 我哋有时送货都系咁，佢哋一般都其实唔会话抄得好快嘅，即系讲真的你即系旺角啊、铜锣湾呢啲旺区就可能即见即抄嘅，你一般好多时啲冇乜。太左街嘅地方，佢都唔会话即抄嘅。 你 double park 喎，讲紧 都冇事，但佢 double park 嘅，佢留到条罅啊嘛。 喂，都唔 佢留到条罅啊！佢而家就讲紧话有冇阻到唔掂？ 系啊，冇阻到行车线，因为其实好多，即系你就算好似由旺角嘅新田地街嗰啲都系噶，你基本上 系啊系啊系 四条线，每日都得翻一条线行啦。 但系你行到佢就唔理你咯，咁样 系啊，行到就唔会太咩嘅，因为嗰啲地方好多货车啊，嗰啲上落 货嘅位置。 喂，多谢晒阿吴生电话先， 林生电话， 阿林生 ，sorry， 系多谢林生电话。 即系阿 Sir 都有真系啊，放宽俾大家，都明白大家嘅一啲时候啊。 系，唔系，我觉得我哋更加要再做个仔细嘅调查啦。1872388，如果 边区多 系啦，系咪真系？你唔系旺区，你唔系太左定，同埋所谓情有可原咧， 都下留人、啊， 都系会收到电话咧。你有冇挤个电话喺呢个挡风玻璃？系咪真系有奇迹发生咧？17238，1723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如果社会每日有暴力事件影响本港安全，挑战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甚至讲港独自决，影响国家领土完整，会令各项保就业措施成效大打折扣。他呼吁各界支持全国人大有关订立港区国安法的决定，重申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亦都已经着手建立健全有效的执行机制。林郑月娥批评有少部分的人借此肆意抹黑，甚至煽动罢工罢课，对此表示极度遗憾和谴责，认为他们是冲着700万人的利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全体政治委任官员未来一年不会按薪酬调整机制加薪。由於各司局長和他本人早前已經宣布減薪，各人的薪酬將會在減薪之下凍結於現有水平。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也都同意未來一年不會按機制調整薪酬。林鄭月娥強調，儘管公共財政面臨很大挑戰，但沒有計劃裁減公務員或者推出肥雞餐。他呼吁全体公务员理解和接受行政会议上星期的动薪决定，又指出动薪决定并没有偏离机制，而社会都希望公务员共度时间。旅游发展局总干事程定一表示，旅游业对本港经济有很大贡献，疫情之下没有旅客到访，市民也不能够出外旅游，不如香港人自己做本地游客，重新发掘本地好去处。程定一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旅发局将会设立一个网罗全港不同优惠的网上平台，将会分门别类提供超过10000个优惠。旅发局都正在同业界沟通，考虑是否可以举办本地一游的特色旅行团。世界卫生组织形容欧洲疫情缓和，但全球的疫情正在恶化，近期反种族主义活动的参与者 应该尽可能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和注意个人卫生。世界银行预计今年全球经济收缩 5.2%， 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世银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由于受到疫情冲击以及防控措施带来的经济停摆，预计人均收入会降低 3.6%。 报告预计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将会分别收缩 6.1% 至 9.1%， 中国经济增长 1%。 报告又估计新型肺炎疫情至少令到7000万至1亿人陷入极度的贫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01点，升324点，总成交金额61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2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4.2，升4.2；阿里巴巴214元，升1.6；美团点评152元，跌2.8；友邦保险73.85，升1.6；小米集团13.24，升3.8；中国移动56.1，升2.15；中国人寿16.94，升6.4；中国平安82.5，升7；港交所293.6，升8；吉利汽车12.48，升5.2。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06，瑞士法郎0.959，加元1.339，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023点，跌154点。港金现价报15,6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5.29美元，卖出1,69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二台六月心不分，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嘅开心有迹可寻， 五月至到七月咧就开始少啦，五六月咧萤火虫开始喺松仔园出没嘅一个大好嘅时机，都有好张咧。 五月至七月就开始少啦，但五六月咧就咩？你讲咩说话咧？我真系想问啊！ 嗱，你啲咪嘢嚟投诉咯又？ 好彩有你喺度啦！ 听到啦，秋称别人好有快感嘅就系我主持晨光第一线嘅彭仔程振鹏。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各位巴打有冇共鸣先？ 捞捞捞到爆，疲捞捞见捞捞到爆，想摆脱这魔咒，热热热好，捞捞捞到爆，听朝一早要超级得体，免争拗。 超峰的灵感就是源自有男网友在网上面以千字文控诉自己的女朋友，在这首歌里面他就化身做下巴男友，诉说敢怒不敢言的可怜虫心声。 奴隶太痴，继续不失或更轻易 作曲超锋 Nick 吹 Cut 新风，填词超锋 Oscar， 编曲 Nick 吹，监制 Cut 新风。今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梁超锋《日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系唔知张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罗威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碌嗰啲你哋都好啊， 三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估唔到一次嘅直播就可以俾大家见到我哋咁多唔同嘅特色啊！ 啱啊， 赞我件衫似邮差都有，真系啱啊！我鍾意王菲。我是邮差啦， 我中意阿田嗰个， 系啊，似 你似女童军咁样， 哦、我呢、這个我羡慕咗好耐啊！ 你成日都想 嗰度制服啊？ 系咯，我可以同啲女童军一齐跳弹床 做善事，系啦，咁就开心啦，系咪？ 点解要跳弹床呢？ 唉，咁陈年嘅笑话你都唔识， 哦， 搞错啊，真系、 哦。好啦，我哋听 住啦。好啦，嗱，我哋今日就讲咧，原来真系好似同军啊日行一善啊，竟然咧有好多车主都话，佢系收过警察打嚟嘅电话， 系、哎、啊， 就同佢讲话，喂，你架车仲唔使走咧，我先至抄你牌咁、样。 阿 Sam 咧喺入面书同我哋讲，佢话喂，琴晚咧真系有个阿 Sir 打电话嚟， 系系， 佢话有人投诉违泊， 系。 我系咪喺附近叫我快啲揸咗个车祸？ 咁好咯，所以即系所以我哋嗰个好咧，就系同我哋之前嗰啲节目对比咧，一秒就即抄啊，零秒就锁车啊，我个 薯 薯就冇咗啊，咁即系究竟原来系有两个世界 嘅。我屋企住嗰度咧，已经系上咗山嘅，理应咧就唔会好阻条路面嘅交通， 但系就中遇苦啦， 唔系。但系咧都有好多人選擇喺嗰度違泊嘅，可能唔夠車位啊、通宵泊。我成日翻工嗰陣時咧，大概一個月之前咧，朝朝咁滯都見到咧，成架警車嚟，跟住咧就警察叔叔咧就落警車，就逐架抄咁樣嘅。但係同我哋今日要講呢、這個，喂，我打個電話俾你先啊嚇，係啦，你要走咯，喂，有好大分別喎。 嗱，俾住阿 Jeremy 咧就話咯，佢話咧警察抄牌嘅時候咧，佢話如果佢带嘅告票唔够，即系个达宝啊， 吓咁搞笑噶嘛？ 因为违例嘅车油太多，咁所以咧佢就选择唔抄，哦、即系佢话就唔会选择抄两架，咁佢跟住咧就会走人，因为咧一系就抄晒，如果唔系咧你会觉得好唔公平嘅，因为我 抄啲唔抄啲， 就头先讲咯，话所谓商标啊， 系 啦，我哋再听下听众电话啦，睇下大家会唔会见到个情况咧，都系某啲地区就会打电话俾你嘅，1872388 ，Hello 你好， 你系边个啊？系你点称呼？ 阿林生 ，Hello 林 生， 请讲。司机大佬， 大家好。 喺沙田新石门新贸中心门口就上埋博啊，上埋博落货啊， 系 前后三个字啊，三个字啊，我其实落货得两个字啫，不过。落嚟嚟三个字，个差人打翻嚟同我讲话：，喂，你架车阻住，你快啲嚟近啦咁样。 跟住 咧？ 跟住就五分钟落嚟，跟住阿 Sir 冇抄到。 哦，你就喺度上落货紧嘅。 唔系啊，即系你摆低咗架车就上去个 黐埋墙喎。 系。 但系我你快走啦，我抄你啦咁样。哦。要搵食车啊！ 系、哦，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听咗三个电话啦、 啊， 三个电话都系搵食车， 唔系头先第一个私家车咯， 私家车，但系因为喺嗰度咧 就系偏远地区， 唔系啊，都系做紧工程啊嘛，虽然佢系私家车， 啊、 但系嗰度成条村都未有人住嘅、 啊， 所以去嘅咧应该都就系装修师傅、工程师嗰啲、啊，都算系搵食啊咁。 即系佢对搵食车，如果听埋阿林生呢、這、一个，系你系咪觉得都系同你哋嗰个性质有关咧？嗰、那个业务性质？ 一样啦，都系送货，都系街车嚟嘅。 系咯系咯，都系街车。 阿林生，我想问一下你啦，你当你收到嗰个电话，来电显示系写住咩噶？即系你明唔明？ 冇来电显示咋，冇来电显示咋。 我冇噶，我即系你冇来电显示都听嘅。佢话如果有啲人来电显示系冇来电显示唔听嘅，咁咪错过咗 三百二 嘅电话嗰度。 咁你系咪有留低你嘅电话喺车头度噶？ 有噶， 我哋都有嘅。 搵食车通常有嘅。 通常私家车冇噶，喺有 只 车 都 有 嘅。系啊系啊， 你觉得系咪嗰个电话咧帮你好大忙噶？除咗抄唔抄牌之外，平时有冇都发挥？ 都帮大忙噶，同埋而家搵呢啲车嗰啲。 电话费咁平，我心谂留翻电话 先啦。 电话费咁平， 啱啊，我觉得系啊。 做咩唔听啫？ 以前话十五蚊一分钟计唔？ 嗰个年代冇咗啦，嗰个年代冇咗。 系啊，做咩唔听咧？ thank you， 呢个概念好。 多谢晒林生的系。 我亦都俾人锁车好快。 我亦都好快试过俾人锁车。 喺沙田嗰度啊？ 喺美孚美孚。第一城同埋紅磡黃埔花園， 係、哦、啊， 一城係好快， 所以嗰啲又冇咯，嗰啲佢就算你揾食車都照鎖喎。我諗真係又睇地區喎， 是因為私人屋 苑 啊， 係咯，屋苑啊嘛。 我講一次，我樓位沙田第一城賠千幾蚊啊！ 哇， 因為佢淨係鎖車啦，係咪已經？ 我都唔夠五分鐘就俾人鎖， 但係點解要千幾？ 都要賠，後屘賠咗千幾蚊。 點解要千幾啊？ 唔係三百二啫咩？ 嗰時320啊，我嬲嘛，話我嗰單嘢得60蚊，你咁爽我320蚊，係咪嬲到爆？咪即刻揾只撬鎖，哦，跟住俾人捉到就 哦，你咁你曳啦，你唔啱啦， 但 係 咧， okay. 即係提下林生啊，我哋咧第一城嗰邊咧都聽幾多噶啦， 係啊， 佢哋啊好鬼活躍㗎，好鬼快手㗎，所以你都要小心啲啊， 都話明 係 三年第一鎖啦， 係啊，第一鎖啊， 好啦，多謝林生電話，好再聽聽眾啦，1872388有冇相似經歷咧 ？Hello， 你係邊個？ 你好，点称呼啊？ 司机大佬，大家好。 吴太，吴太， 系啊系啊，我系吴太啊。 吴太，呼出快活人啊，点啊你？ 系啊，我就想我嗰个情况咧，就系我就唔系揸紧车，我系个车主。 系 揸车嗰个咧系我仔仔。 O K， 咁系今年二月先发生嘅事啫。 系， 咁咧就佢就应该拍低咗架车。咁呢個警察叔叔打電話俾我嘅時候呢，佢話哦，因為你架車呢就阻住人哋出入喎、哦、咁。咁、我話我唔係揸緊架車喎、哦。咁佢話咁你睇下搵唔搵到佢啦，你叫佢盡快返嚟移開佢架車啦。咁然之後咁我就搵我個仔啦。咁、然之後佢就話得啦，我就會盡快返去㗎啦。點知佢好快呢個警察叔叔又再打俾我。佢話佢仲未嚟到喎，你快啲搵佢啦。 幾耐嘅事啊， 隔咗幾耐。 我要拖走你架車㗎，我話阻住人哋呀。咁然之後後咪咁過咗一輪。就佢冇再打翻俾我，咁我就估應該我仔仔已經翻到去啦，開走咗架車啦咁。咁我就想講咧，哇！嗰個警察叔叔係好有禮貌嘅喎，咁佢仲留低咗佢嘅電話，又留低咗佢個姓，話俾我聽嗱，你揾睇下揾唔揾到佢，然之後話翻俾我聽啦咁。 哦、我覺得呢位警察叔叔咧，真係盡忠職守啊！佢個職責咧，唔係淨係要抄牌，佢真係想嘗試去解決路面個狀況。 冇錯， 俾埋個電話你 都 唔緊要，快啲揾呢個仔仔嚟。如果佢唔使咗架車嘅話咧，後面就可能會有啲路面嘅狀況啦。啊，呢、這個真係要俾個讚佢。 你有冇翻去問下你個仔咧？最後佢係幾多點到場啊？點解決啊？ 佢好快已經到場，因為我結果我係揾到我個仔嘅，咁佢就話：得啦，我而家即刻翻去噶啦。咁佢去到之後咧，佢就話：當然警察叔叔會係即係話咗佢幾句啦。 係， 但係派呢度咧阻住人哋出入啊。 咁啱啊，俾人咁咪自己為唔啱先 啦。咁佢俾佢走咯。 系哦，你记唔记得佢系咩地区咁上下噶？ 上环。 上环，咦？佢又唔系嗰啲偏远、啊， 系咯， 即系又 繁忙 嘅市区嚟嘅，因为我哋港岛住嘅。 哦，都繁忙噶咯，其实系咪嗰个地方？应 该系好繁忙、啊，我会觉得系，因为我唔喺现场，所以我唔知。 系嗱，所以呢个 case 咧，又帮我哋补多一块拼图啦。就算系繁忙地区，同埋都阻人噶咯，已经估唔到警察 叔叔系即系你唔好即系一足高大 一啊！即系明白啦，当然知道啦，当然知道啦。 我哋之前听抄牌，佢实在太过铁面无私啦，抄得。 阿Sir俾次机会，俾次机会，原来真系有机会可以 主动俾你添 嘅 一个做。 佢照抄咁，当然有呢啲咁嘅人啦，但系亦都唔系全部咯。 同埋我谂，佢最难得咧系第一个电话打到俾阿林吴太咧，虽然唔系个。车主唔系即系唔系揸紧嘅司机，佢都会俾你再间接揾一揾 到我，即系喺我哋嗰个牌嗰度揾到啲资料，就揾车主就揾到我。 系啊，所以佢就唔知道边个揸个司机系边个咯。问题 系 等埋你啊， 佢 问题佢打到一次之后，佢话喂佢仲未嚟。 系啊，我觉得佢都几有耐性嘅呢点真系 啊，真 系 好 系。 咁佢即系佢冇办法解决噶嘛。 咁啊系啊，明白。喂，多谢晒吴太， 多谢 吴太， 拜 拜。 拜拜。唔係，我覺得我哋而家越嚟越覺得嗰、那個規矩咧， 人家有愛嘅 喎。係啊，因為我哋不停都講咧，佢絕對可以抄咗你牌，先至叫你嚟拎走架車，因為你阻人啦，又犯咗法啦，啊，但係估唔到喎。佢嗰個人情味係去到極致，等到你個人嚟埋，唔嚟仲要催一催你，而佢都冇落保喎。 係啦，即係仲有時間耐性等你，仲要有禮貌啊 嚇。嗱，我唔知道咧，會唔會啲聽眾咧一路聽咧，除咗好讚美呢一方面嘅人情之外咧，會唔會酸溜溜咧？就係話咁，我都唔係好過分啫，我撒一泡尿都唔夠一分鐘，點解你唔打電話俾我啊？唔知道會唔會大家咁諗咧 嚇？我諗一定有啊。 係啊，嗱，再聽下位聽眾啦，你係邊個 ？Hello。 喂 ，hello， 系你啦，你系边个啊？ 我系陈太啊。 陈 太，你好啊，丰收快活人。 系啊，我其实我回想起咧，你讲呢个题目咧，我好想同你哋分享一样嘢就 系， 好啊，我21年前咧，我大肚喎，咁喺将军澳啦，咁我揸咗架车，其实我泊咗一个唔应该泊车嘅地方嘅，咁我就落去买少少嘢嘅啫，譬如去超级市场或者去唔知去边度就买一啲嘢嘅啫，但系咧我翻去攞车嘅时候咧，我就见到离远见到有个警察准备抄牌， 但你大住肚啊！ 系啊，其实系七个月八个月噶啦，都 攞个大噶啦， 突晒噶啦，系。咁我就离远嗌阿上，咁我就一边又咧大肚婆就梗系绑住个肚，又攞住一袋嘢， 系 阿上，我走去啦。跟住个警察望一望我，佢话话。哎、你阿太太，你慢慢， 你唔好过嚟啊！佢即刻同你波下快嚟，你慢慢嚟， 慢慢嚟，唔好动气， 慢慢，咁跟住咧，我就唔好意思啊，我买一份嘢嘅啫，咁跟住我得冇问题，得， 我唔俾边个大，我都俾边个细啊，咁啊， 哎呀，我唔俾边个细，我都俾边你跑过嚟啊，你唔好喐，你千祈唔好喐，系、哎， 跟住我走嘅时候，最记得最窝心嘅一样嘢系阿太太。你小心揸车啊！咁 系啊，呢度几好啊，真系。 人间有爱，人间有爱。 21年前 系啊。你有冇同你个出世嘅 B B 讲咧？话全靠你啊。 系啊。 悭翻320啊，真系。 有，其实咧就话咯，就算日后去做任何嘅职业，如果见到有啲情况，见到咩，其实大肚婆咧系应该要有优惠啊，或者即系要特别对善待。 但系记住，大肚婆都唔可以犯法嘅，我哋点都要提翻你呢句嘅，真系吓。 系。我都好抱歉，我。唔好意思，我知道，即系我去买一阵嘢嘅啫，咁 明白， 明白嘅， 系啊，你唔使惊，相同嘅情况，我净系谂起桂花田嘅啫， 系啊，佢长期都有呢个优惠， 佢都系大叫一声啊，真系。 但呢个我谂都一个咧，可能可以讲一世嘅回忆啊，陈太系嘛？ 冇错啊，其实感恩嘅，咁其实即系人间有情咯，系啊， 系啊，你跟住都要遵守法例啦吓。 好 ，thank you 陈太嘅电话，多谢晒， 拜拜。点解我买17,388啦？哇！大肚婆呢个经历亦都系令人哋觉得即系 我直情见到咧，陈太头先讲咧，我有画面啊，佢跑住过去同阿 Sir 嘅冷静啲。 如果老公得唔得噶？ 点啊？ 我老婆大肚啊，咁咪点啊？ 关你咩事啊？ 啊！我老婆大肚，你话唔关我事？ 唔系关你，哇！关咩事？ 生活你混浊了的眼泪，容许我的感性寻觅结界的异地，迷途走进你的山岭，忘掉了生命。Want you so bad, so hard, so good, so sexy, 挑引性暗示，寻兴奋那点一碰丧志，指尖一身深深刻刻。神曲盛世都给我气质，日太广夜很黑，没规则可以。迷人是你，而未欲试，但默默感冒你，亦要共我试一次。最佳置换新衣，自己不羞耻。你我与陌生的城市，来禁区碰上这刻春风得意。最怕世界处处有警示，断断枝枝 傲慢话语，快进去我心去别处，停留在风中的 ecstasy。 你与我是丝丝丝语，忘记天国有天主，我一早得救吧，谁也不需得到谁宽恕。色气难情歌，听我吻上的艺魔，何用怕有闯祸，陪我知道 So Jay's featuring 钟舒淇，我哋都觉得真係 so amazing 啊，哇咁都可以唔抄嘅。咁但係究竟仲有啲咩因由，有啲咩情况，有啲咩 case 呢？电话码1874388 1874388。Hello， 你係边个？Hello， 林生。 林生啊。 Hi， 你好。 几位有三个林生。 係呀係呀。点呀点呀，咩情况？ 冇，我就想话呢，就唔係一定会唔抄囉，係有机会抄囉。 係。 即係摆个电话喺个车头。 Okay， 你有呢个经验啊？ 你系点嘅咧？ 就摆咗喺上环， 系 呢个转弯位嗰度，即系我谂住都过到噶啦啲车。 嗯， 咁啊，走咗去送货，咁送下货咧，有个阿 Sir 打电话嚟， 系， 跟住咧就，喂，你架车阻住架巴士转弯， 系， 咁啊谂住，咁佢打嚟肯定知道，即系应该冇事啦，系咪先？即系佢打电话嚟咯，点知过到去，佢话诶抄咗啦，系咯， 哇！哦即系佢最主要就叫你快啲嚟攞走架车，因为巴士过唔到。 咁谂嘅啫，诶，咁即系冇事啦，打电话嚟嘅咯。 系系， 我冇摆电话噶车头。 哦，你冇摆电话。 O K。但佢都揾到你，就話俾你知，你真係要快啲開咗架車，同埋我都尊重地禮貌地話聲俾你知，嗱，抄咗啦， 抄咗啦，係咪咁樣？ 不過你都要嚟。 喂，原來唔係，即係唔係一定會冇，即係你諗住冇事。即系谂住打翻嚟，肯定冇事啦。即系之前慢慢行 过去。哦，我谂咧，可能你真系阻住巴士转弯咧，咁呢个真系佢忍唔到，所以 上 环 嗰啲路咧，有阵时咧即系几窄嘅，即系个旧区 啊嘛，我交代唔到喎，你都抄咗咯，点？ 咁啊系啊， 而家交完咗啦， 系啊系啊，佢只不过系抄完都要你走咯， 系啊，快啲嚟啊，咁 就系抄咗先叫你走，系啦， 系啦，咁又冇计嘅。 即系其实我想话咧，即系唔好以为即系摆个电话喺车头。就 當然啦，其實大家都明 嘅。嗰個免死金牌， 其實嗰個咧，只不過係話打電話俾你係人情， 係啊， 唔打俾你而抄咧，絕對係道理，你冇得話佢 嘅。同埋真係阻住嘅話咧，我相信佢都唔會留情嘅。 係啊 ，OK， 嗱，我哋爭取時間啦，多謝你電話，再聽一個林生啦，再聽一位黎生。 Hello， 你好， 黎生， 你好啊 ，Hello， 係啊，我係黎生，我要多謝阿豪仔先。 點解？ 其實咧，之前非親非故之後咧，我做 CIBS 個節目，你上咗嚟幫我哋。做录音噶， 哦系啊， 系咪做中医嗰个？ 嗰个中医师嗰个， 中医嗰个， 咦， 我有冇供养到你退休啊？ 嗰边就未退休，不过富景嗰度就冇做啦。咁啊，但系都可以分享翻少少 好啊好啊 经历，好啊好啊。 你系做咗富景嘅， 做过。 咁我坦白讲，我真系抄咁多，做咗10年咁滞噶啦，差唔多排咧，即系我真系未俾人 投訴過或者有嗌閘嘅。咁因為其實有陣時都係大家都係講道理。因為你話點解會有陣時會抄？頭先解釋一下點解會有陣時會打電話但係唔抄咧？就係、是、其實我哋打得電話的目的咧就係真係要架車走。咁、如果我要你走，但係我同你講我抄咗㗎啦，咁你快啲嚟抄，你快啲嚟啦。咁其實我自己做個車主有陣時見到架車抄咗牌，我都會心誒咁、不如拍多陣啦， 或者慢慢嚟嘅、你都抄咗咯，咁 得嘅喎 ，OK。 所以就因為係呢個原因，就令到可能有一啲咧，即係警察嘅朋友就會知道，嗱我未抄㗎，你好快啲嚟，因為你阻住，佢就係想解決個問題啦，用呢個吸引你啦。 系啦，嗱呢个系最紧要，因为我哋真系要解决眼前嘅嘢。咁如果唔系，我哋要点咧？要拖嘅。咁但系你其实谂下，叫一拖车嚟啊，什么啊，同埋我哋拖车咧就唔系最前线嗰啲决定嘅。咁可能要揾沙田帮手。咁其实唔系最快解决方法。咁但系啱啱嗰个司机阿林生佢话点解都会抄咧？咁有阵时真系冇办法。譬如系有人投诉啊，或者头先佢讲巴士公司咧，其实我相信佢系好有机制嘅啲嘢。咁我哋交代 巴士公司 阻住架巴士，你真系冇运行。 即系对面亦都系一个机构，佢就会有一啲比较仔细嘅跟进啦。 系啦， 嗱、就算唔系机构都，譬如阿豪州可能都以前都试过啦。如果我揸电单车咧，其实最经常有嘅，大家唔知点解咧，成日都唔当电单车系车嚟嘅。我自己都试过俾架车顶住出唔到。 系 咁，我个人企咗喺度，我好坚持要抄咧。其实警察系咁，其实抄系。是应该要做的、 哦、即 是 如果有个投诉人他就会阿Sir做咩唔落保啊咁样。 是啦咁就变成可能又要打俾他又要抄咁都唯有做晒㗎啦。咁当时个警察个决定因为其实唔抄系个酌情权。咁我哋都好多嘅。咁但係譬如有啲都我都试过一次都几得意。我一次喺咁啱行过维园啦咁就有个人叫咗我哋过去。咁我哋行边啦。咁佢叫咗佢過去嘅時候咧，佢就話其實佢企咗喺度45分鐘，就俾架輕型貨車頂住咗。咁、 哦、 裏面有展覽啦。咁但係架輕型貨車咧，其實好得意，佢有個電話喺頭前面嘅。咁我一打佢咧，其實佢3分鐘咧就出咗嚟揸到咗啦。咁我就俾咗一個我哋嘅口頭警告佢啦，抄低咗佢資料啦。咁但係就都冇抄佢嘅。咁但係咧，這個報案人咧就好得意，佢冇打電話報警嘅，佢、就係企咗喺度45分鐘，咁但係又唔打電話叫個司機，咁其實我哋都有啲 真係守株待兔，你真係講得啱真係。係 啊，我覺得依個係一個比較特別嘅情況咯，係、啊。 明白明白，喂，多謝你打嚟啊， 多謝 你嚇，大家空中再相遇，喂你 得閒咧聽到啲咩嘅都可以， 又可以同我哋補充一下，可能我哋一啲法律小知識咁樣好冇 ？Thank you， 係啊，多謝黎生， 多謝， 拜拜， 拜 拜。嗱，總之最後再提呢一句。 系 打俾你系人情， 系 唔打俾你系道理嚟。 所以最紧要唔好违法啊，系咪 啊？系啊，咁我哋啊，听日再见啦吓， 拜 拜。